拉木图参加国际比赛期间没有戴头巾，此举可能违反伊朗法律对于女性的衣装规定。伊朗传媒之前亦都报道，卡哈德姆在星期一的比赛中已经没有戴头巾。伊朗国际象棋联会负责人表示，25岁的卡哈德姆不是通过联会参加今次比赛，他是独立参赛。负责人又说，没想到卡哈德姆会这样做，因为他在之前的比赛都符合标准。根据伊朗的规定，女性运动员代表国家参加国际比赛，都需要遵守戴头巾等衣着规定。伊朗女子阿米尼9月因戴头巾问题在被羁押期间死亡，引发全国反政府示威。至今已经有几名伊朗女运动员在比赛期间没有戴头巾。天气方面，预报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广阔云带正覆盖华南沿岸。预测大致多云和干燥，早晚相当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和干燥，早上相当清凉，日夜温差较大，元旦假期气温逐渐回升。现时气温15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之后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8级，海有大至非常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海域和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东部达8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4级，汕头冇风，能见度14公里，有毛毛雨。澳门吹北风3级，能见度8公里。西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8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2875点，跌36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783点，跌4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796， 日元 134.47，瑞士法郎 0.929， 加元 1.361， 人民币 6.98， 英镑对美元 1.202， 欧元对美元 1.062， 澳元对美元 0.67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31。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803.75 美元，卖出 1804.73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香港国安法实施后，破坏和暴力停止，市民回复正常生活，交通和运输亦得以正常运作。 社会恢复秩序。香港国安法让香港由乱变治，恢复秩序，再创繁荣，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早晨啊，朝早六点十分嘅时间啦，十五度气温，相对湿度62%。2022年嘅12月29日啊，咁啊，2022年都到倒数紧噶啦，咁啊，有啲咩事情咧？哎呀，会唔会就呢几日又可以完成埋佢，去到迎接2023年咧？如果可以完成埋，咁啊，梗系更加好啦，唔好砸过年啊嘛吓。虽然呢个年啊，即系叫做西方年，就唔系中国年，但系都。都是一个表征啊，都唔好砸过年。咁啊，今日咧就农历12月7日啦。咁啊，其实咧唔好话2023年嚟得快，其实咧农历年啊，即系来年嗰个嘅新嘅一个农历年咧，都嚟得好快。咁啊，1月尾20几号嘅时候咧，都已经出现噶啦。所以咧放完呢一个嚟紧嘅元旦假之后咧，我眨下眼啊，即系你一眨一眨眼，又已经咧系要准备定嗰啲。拜年啊、糖点啊，或者系入定利是啊，呢啲咁样都要做定噶啦吓。咁啊，1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2%。咁啊，听众咧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继续咧都有白元浩小白陪住你哋喺星期四嘅早上。系啊，星期四我哋又一齐起身，加油努力！ 晨光每日一格。 人呢有阵时都要多啲哲理喺我哋嘅生命入面啊，有咩哲理啱呢个年尾用呢？又系呢一句啦，其实有啲行嘅，不过呢好多人都会听完又觉得啊系，但系又唔记得，所以温故知新呢12月29日嘅时间呢都要提一提大家，有啲事情呢我哋需要呢就好好地呢就系、是完成佢啦，放低佢啦，但有啲人朋友呢仲系会依照住自己一贯嘅做法。好似有啲嘢唔想放手，即系中国人嘅其中一个文字哲学咧，就系舍得。有舍就必定有得嘅，即系你嘅手啊，成日握住个拳头，你点样攞住啲新嘅嘢咧？点样去到掌握呢啲新嘅嘢咧？唔得噶嘛，所以咧就要放一放手啊，将啲嘢咧就摆低，然后你就可以有一个选择嘅权利咯，你就可以拎翻其他嘢。唔系净系我讲噶，唔少成功人士、企业家佢哋都会明白呢个道理。唔系话一定系嗰啲冇用嘅嘢就放低，系有阵时一啲咧，自己唔同身段、唔同时代嘅时候，自己都应该咧系要做不同嘅事情嘅。例如你屋企嘅岗位、你社会上嘅岗位、你喺工作上面嘅岗位，亦都咧系要因应住唔同嘅情况咧去做不一样嘅事情。所以你应该谂下啊，喺2023年，当你需要进步嘅时候，喺2022年仲有呢几日，有啲乜嘢咧需要好似拎住个袋咁样放一放低佢，然后咧就换第二个袋，又拎一拎起佢，转换一下环境，转换一下岗位，咁可以令到你有更加大嘅发展空间，都唔出奇噶。早上嘅6:13，揾你呢首歌曲，嚟自郑秀文，《舍不得你》。 回头再看我的最初，寻寻觅觅，没再迷惘，多得你引领我，天天你亦为我。令我找到片段亮。 望出边嘅天气方面，大致多云以及干燥，早晚相当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1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北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干燥，早上相当清凉，日夜温差系较大噶。嗱，元旦假期气温咧逐渐回升啦。而家1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紧嘅。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 晨光大家，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朝早揭揭报纸嘅时间咧，啊都会见到啲好嘅新闻嘅，例如咧就系、是、由惩教署啦，咁啊乐善堂以及咧就系、是、环保组织噶，一齐咧就去到携手合作噶，有一个叫做玻璃樽再造计划，咁啊喺乐善堂嗰度辖下啦17间附属嘅学校嗰度咧就推行啊，希望咧就藉此教育以及提高学生对玻璃樽回收嘅意识，并且推广支持咧就在囚人士更生。好啦，呢、這个计划咧就包括啊， 在参与学校那里设立一个玻璃樽的回收桶，咁啊，再由环境保护处合约承办商咧，就将玻璃樽咧就回收去到某一啲嘅处所，然后咧惩教处就将收集到收集处理后嘅玻璃沙咧，就喺惩教所嗰度咧就制作成为环保嘅玻璃沙产品。啊，所以咧呢、这个简单啲嚟讲啊，我哋就咁听都知道咧，系一个真系可以叫做一个一条龙嘅服务啊。咁系一个咧一条龙嘅服务，服务边个啊？服务咧就系市民啦，同埋服务一啲环保嘅问题嘅，咁所以咧相当之唔错啊吓，咁啊最紧要咧就系够环保，咁啊会令到我哋嘅资源咧得以广泛咁样去到应用啊最好啦。之前咧都已经有呢个计划嘅启动嚟噶啦吓，咁啊佢哋都话到啊，政府咧就喺香港资源循环蓝图2035咧就提倡啊全民减废资源循环。零废堆填的愿景，咁需要市民咧同埋好多嘅团体会一起做先至做到嘅。其中包括嘅项目咧就系头先所提及过嘅，咁一个咧就系玻璃回收嘅问题啦。咁政府咧亦都咧就系逐步落实一个叫做玻璃饮料容器生产者责任计划，包括咧就已经聘任咧就系玻璃管理承办商咁喺全港嘅。提供一个区域性的叫做废玻璃容器收集处理服务。咁啊是的，如果你想循环再用呢，咁啊都要嗰啲叫做咩地方啊收集点呢够。咁啊啲市民呢容易去到呢就是将啲唔爱嘅玻璃瓶啦放入去，咁啊做循环，咁啊先至会得嘅。如果唔系下下呢喺个交通嗰度呢就费时失事嘅话呢就好难做得到啦。其实同一时间希望学生了解可持续发展和资源回收的重要性，包括就除了玻璃之外，安装太阳能那些太阳能板吸收阳光那些，还有建构环保草地的平台等等。其实学校里面也都增设了一些叫做玻璃樽的回收桶，更加就希望可以提高学生的意识的，希望就各界携手努力咧，咁啊喺环保方面做翻好啲啦。咁啊，如果唔系嘅话咧，地球啲资源啊，好快脆就会冇晒噶啦。再燃起行都好紧要啊！渗到气温底下，咁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啊 ！To go 呢一首系歌曲嚟自 Andy 黎展峰。 别人话我很牛，想去踢波。想喝酒，想半个下昼。别人话我很妙，时常问边个最重要。讲真，变一个也紧要。谁都知一切要自愿，而那个教我一次做决断。谁都知一旦要失败，难要输。分怎么先最真？和谁人最亲？做人就算很戆，突然问边个我是我？几多岁先识不想太多？谁轻轻一跳也自愿，而跳到那里一概是祭愿。谁三餐一觉会醒在无觅处？到世界转圈。 方法去生存，但没有几多可计算，是梦长夜短。我也劝我心 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时间对我哋嚟讲咧，非常之重要。我哋每一个人都要好好把握时间，时间就会决定咗我哋生命入边遇见边一个。你嘅心亦都决定咗你要喺边一个人生命入边亮相出现。我哋嘅行为好多时亦都会同时间嘅挂钩，喺唔同人同埋空间入边影响其他人。有阵时缘分只系俾两个人相遇，彼此做出一啲嘅行为，决定呢一个嘅缘分系好定系唔好，定还是只不过系点点头，定还是大家只一面之缘呢？心念一动，有阵时我哋人生可以系好简单，不过亦都可以好复杂。但系最重要嘅就系我哋尽量善用生命嘅每一分每一秒，好好将自己嘅事情做好。得到唔同嘅体会之后，将呢啲体会变成正能量，用微笑展现出嚟，先至系令到生命有价值嘅方法。 Just pray. 嘅天气方面咧，咁啊见到大致多云以及干燥啊，多云系啱噶啦，咁啊又啱佢出现啦。佢系 cloud 云浩影 ，featuring AF 嘅一首作品叫做《气流》。十五度嘅气温啊，咁啊见到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嘅，咁啊听听新闻解报，转头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普通话台继续嘅联播时段。早上晨光第一线有白权浩陪住你，听听新闻先，我哋转头再见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卢影林报道新闻。政府宣布放宽一系列防疫措施，今日起生效，包括取消疫苗通行证、所有社交距离措施、入境核酸检测，以及不再界定密切接触者等，但继续保留口罩令。李家超说，海外、内地、澳门和台湾抵港人士无需在抵港当日或者抵港后接受核酸检测，改为自行进行快速测试至第五日的健康建议。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本港已经建立稳固的防疫屏障，因此决定取消。另外，安老及殘疾院舍會維持員工每日做快測和定期核酸檢測，院友需要每日做快測，訪客就需要有核酸檢測陰性證明。政府全面停止住宅樓宇的每日強檢公告，但全港檢測中心和檢測站會維持為願檢進檢人士提供免費核酸檢測。美国宣布对来自中国内地、香港和澳门的旅客实施新的入境防疫要求。卫生官员表示，来自中国内地、香港或者澳门的两岁及以上的旅客，从下个月5号起，在出发前必须持有两天内的检测阴性证明。检测可以是核酸检测，或者是远程医疗人员指导下进行的抗原检测，并在登机前向航空公司展示有关证明。如果旅客在乘搭飞机前10日以上检测呈阳性，可以提供康复证明文件代替阴性检测证明。这项新要求适用于直航航班或者经第三地转机到美国的旅客。伊朗国际象棋女棋手卡哈德姆在哈萨克阿拉木图参加国际比赛期间没有戴头巾，此举可能违反伊朗法律对于女性的衣装规定。伊朗传媒之前都有报道，卡哈德姆在星期一的比赛中已经没有戴头巾。伊朗国际象棋联会负责人表示，25岁的卡哈德姆不是通过联会参加今次比赛，他是独立参赛。负责人又说，没有想到卡哈德姆会这样做，因为他在之前的比赛都符合标准。根据伊朗的规定，女性运动员代表国家参加国际比赛都需要遵守戴头巾等衣着规定。伊朗女子阿米尼9月因为戴头巾问题在被羁押期间死亡，引发全国反政府示威，至今已经有几名伊朗女运动员在比赛期间没有戴头巾。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和干燥，早晚相当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和干燥，早上相当清凉，日夜温差较大，元旦假期气温逐渐回升。而家气温15度，相对湿度6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六二一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一零三点三，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CIBS 人人广播， 桌上游戏有不同主题，点子象棋、大富翁、狼人杀咁简单呢？ 开拓新大陆，战争模拟人生，虚构神话，你又想唔想玩埋一份 ？CIBS 节目《游戏人间：桌上创造的世界》，带你认识桌游背后嘅历史、文化同社会状况。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喉痘症状包括发烧、淋巴结肿大、口腔溃疡同皮疹等。一般持续两至三星期后会自行痊愈。要预防感染喉痘病毒，到受影响地区时，应避免同怀疑患者有紧密身体接触，或接触受感染动物或受污染物件。如需接触，应穿戴防护装备同洗手。如有较高风险，可考虑接种疫苗。有病征就要及早求医。详情请上 chp.gov.hk。 生活服常啦，等我打开晒啲柜桶通下风，叫啲地毡吹下先。 阿强哥，啲柜桶咧打开晒好容易撞到人噶，另外成张地毡拱起晒，好容易棘亲人噶嘛。不如等 office 冇人先搞啦。 吓 ，office 冇人嗰阵时，咁我又点会喺 office 呢？ 强叔，咁你就唔够职安健意识啦。想知更多，大家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爆护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工作地方够舒适，员工表现至出色。我系 Aden 洪座星。 西西的文学成就备受国际文学界肯定，曾先后获颁美国纽曼华语文学奖以及瑞典诗歌奖项禅文学奖。 西西的新诗充满实验性，风格技巧灵活多变。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开卷乐， 主持冯杰、王仪，邀请导师人刘伟成一同回顾西西的诗作， 还会播出西西读诗的珍贵片段。 星期六晚九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上嘅六点三十七分啊，吓咁啊，十五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2%，咁啊天气都干燥噶啦。呢排咧都受到天气干燥嘅困扰，发觉啲手啊、脚啊、面啊，系全身啊越嚟越干。唔知道阿钟哥会唔会遇到同样嘅难题咧？早晨啊，钟哥。 早晨啊，小白。 你有冇即系啲皮肤好干呢排？ 呢几排啊， 系啊。 其实我分开皮肤都唔系特别滋润嘅。 系咩？唔系、啊，我见你平时都有弹性噶、啊、皮肤。 诶，嗰啲系假象嚟嘅啫， 都好啊，好过好多人假象都冇啊，你知唔知啊？ 假象嘅啫， 都好啊。我啲手啊、脚啊，即系连埋小腿嗰啲地方咧，都发觉干得几犀利。呢排搽 cream 搽蜜咗咧，但系发觉嗰个功效又好似唔系好显著，可能要跟翻寻日咧阿中医师阿 Terry 喺度讲，即系健脾啊呢啲方法，固本培元嗰啲先得啊。 啊，都系啊！正所谓即系外强冇用噶， 系啊， 外强中干咧，咁啊大件事啦。 呢个咪我嚟噶咯，外强中干。 系我就话听你做节目嘅时候讲啊嘛。喂，2022年今日29号啦，过啦。 系啊， 系啊，听日30号，跟住有咩过年？ 系啊， 2023咯，我哋要过个2022咩？ 我哋系啊，每一年咧，人越大，我都唔知道关唔关呢、這个即系个病毒事。我就系觉得人越大咧，时间过得越快，即系永远都系眨下眼，哇一日，跟住眨下眼一个星期、一个月、一年，即系如此类推咁。 细个真系坐喺屋企嗌闷嘅啫嘛。 嗯， 系咯， 系咯，咁啊过咗啦。咁我想问咧，譬如喺新一年咧， 嗯， 你有啲咩好大咧嘅愿望？你有一个好强嘅冲动要去完成嘅？ 哦，好大嘅冲动。 嗯， 我想考多啲唔同嘅牌照，其实。 嗯， 系啊，即系无论嗰个牌照系关于运输嘅，又或者系关于冲咖啡嘅、饮品嘅、食嘅咁样，即系有冲动想去呢一方面增进一下自己，然后用嗰个好用嗰个 shirt 咧去到话俾自己听啊，我都做到咁、啊、样咯、嗯，即系想去，因为服常咧。是应该话俾我知道就系服常，除咗系回归翻一个正常嘅生活之外咧，一个人正常嘅生活系应该加埋有进步，我觉得。 嗯。 所以咧，我会 多啲唔识嘅嘢都好。 系啦系啦，即系涉猎一啲不同类型嘅范畴嘛，咁令到自己觉得，诶、嗯，哇，我又识咗呢样，而我识嗰个咧，唔系纯粹上下网睇过，诶、哎，我就当我识，唔系，而系真系我系有付出过，系用自己嘅能力咧。去到換取一個認證翻，即係想有呢、這、一個呢方面嘅進步啊！ 嗯，好啊， 得唔得？ 咁但係咧，誒絕對可以啦。不過咧，即係人嘅慾望啊，或者願望都係，其實係無限多噶嘛。 係啊， 咁所以咧都要學一下，我哋將佢慢慢歸納啊。究竟邊幾樣咧係你最想完成嘅？ 哦， 你係一至五行啊，唔好一至十咁多啦，一至五行。咁你要成揀咗五樣出嚟，都仲要分先後次序。 哦，係。 你平時都係你自己嘅工作噶嘛？咁你唔可以話，我咩都唔理，跟住去學我自己想學嘅嘢。咁你都要喺個時間管理上配合啦。咁最好就係咩咧？你揀頭三樣。 哦。 如果完成到咧，你有滿足感。 係。 如果你話去到年尾，喂。又年尾咯，完成唔到嘅话，你都未至于有挫败啊嘛，因为你做三样，你点都做到一样 嘅。啊，系啊，我啱都想讲，啱都想讲，其实三样入面做到一样咧，我都当自己合格噶啦。 梗系啦，咪直头超额完成。 梗系啦， 唔系讲笑、啊。如果你一年里边你完成到一样啫、啊，一样你想做嘅嘢啊，其实你已经系达标啦。 系啊， 啱啊。所以咧，啲人话愿望多，喂，我想今年做十样嘢。其实去到最后，你就必定带嚟失望，因为做唔切。 所以 除非你咩都唔做啊， 系咧， 做嗰十样嘢咁啊，冇得好讲。 所以咧，我有谂啊，如果咁样按照我哋嘅讨论嘅话咧，其实应该将咧我想做嗰几样嘢咧，就分门别类，即系佢哋系唔同范畴嘅，唔同范畴嘅意思即系话到咧，可能第一样嘢佢系关于去学习嘅，咁啊，例如就系、是 都可以啊， 系啊，嗱，第一样系关于学习嘅。第二样咧系关于一啲挑战自己嘅，例如我今年要跑十公里，我要喺45分钟之内完成，咁我就用一年嘅时间咧去到好好地计划自己呢一样嘢。咁又就再多一样嘢咧，可能系我同我嘅家人嘅关系嘅，可能我又想大家做到啲乜嘢嘅层次嘅咁样。咁所以咧，原来几方面咧都可以做得到，但系咧。就要有少少技巧啦，咁但系都有好处嘅，因为你唔同咗 category 嘛，咁你唔使话净系全部，我今年全部都系学习嘅，咁你边学到咁多啊？唔使翻工咩？咁所以如果你全部都系谂住哇读夜校又好，出边咧唔知咩课外嗰啲课程咧，你去报都好，其实读唔到咁多嘅，分门别类咧，好似命中率就会更加高啊！ 最紧要咧就系即系你要有持之以恒啦，即系最老土嗰句啦。 系啊系啊，呢个一定要啊。 系啊， 啱啊。 第一样嘢呢，如果大家想2023年实现嘅就係每日早啲起身，同埋带住一份喜悦嘅心情返工。 嗯。 呢个就最好啦。 係啦，同埋每日早啲起身，我哋又会陪住听众一起早啲起身。 係囉，唔使早啊，六点啊。 係囉。 就六点钟啦。好啦，返嚟倾啊。 转头再见，拜拜。 我係晨光第一线嘅梁咏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呢？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限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齐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晨光第一线。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时间来到早上的6:44，同听众看看天气方面，大致多云以及干燥，早晚相当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是有阳光的，最高的气温大概都是1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北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的一两日天晴和干燥，早上都是相当清凉的，日夜温差较大，所以有时晏昼呢，即係坦白講啊，有陣時晏晝如果太陽出嚟嘅話咧，我都係著翻啲短袖衫嘅啫。係朝頭早咧有翻條頸巾咧，證明呢個日夜温差咧嗰個效應係大啊嚇。咁另外咧就係日要留意啦，就係日夜温差較大之餘咧，咁元旦假期氣温咧又會逐步回升翻噶啦。而家15度，咁相對濕度65%，咁其實天文台咧喺星期四同星期五，即系今日同明日咧，都系话俾我哋知道个气温咧系低嘅。咁如果你话去到星期六开始咧，就大一大个太阳啦。星期日啊，即系2023年嘅第一日啦，1月1日嘅时间咧，咁啊都系15至20度嘅，咁啊都系有少少云啦。咁啊唔知道如果大家谂住当日啦，去到欣赏一下2023年第一个嘅日出啊，会唔会可以顺利欣賞得到呢？唔知，因為上年2022年嘅時間我就俾啲雲遮住咗啦，希望今年咧可以就好好地可以欣賞得到2023年第一個嘅日出，咁就好啦。 渐沉默，归家却像临别在森林，迷途了却未野心。可笑，曾伴着我夜行，街中渴望重遇。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惨，我知道避开老人，当一只独角兽替你照亮如路灯。 作品作曲填词编曲都是来自他们 One Promise。 当佳节渐临近，天色却渐沉。 One Promise 嘅願意等你。時間嚟到早上嘅6:49啦。 晨光第一線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咧喺我哋嘅 KOL 系列咧邀请到咧就系时装达人阿海喺度。早晨啊，海。 早晨啊，小柏。 你好啊，咁啊就快2023年啊都嚟到噶啦，咁啊仲有几日嘅时间啫。咁啊唔知道喺出年啊明年嘅时候嗰个嘅时装走势有啲咩前瞻可以同我哋愿景一下咧，阿海。 唉，真系愿景呢一单嘢，我觉得真系好紧要。 要啊！ 我覺得做人真係要有希望同有願景，即係你冇願景嘅話咧，你就一潭死水咁樣停留咗喺而家呢一個位置咧，就好難跳出即係一個舒唔舒適區都好啦。好多人都話：哎呀，其實而家個區我都唔算好舒適噶啦。咁都唔緊要，就係因為唔舒適，你更加要跳出去嘛，係咪？ 跳嚟跳去啊嘛，咁就好似 係啦，更加要跳出去試下其他嘢啦。咁我覺得時裝都係咧、可以帶嚟我哋生活一啲嘅樂趣嘅，我自己而家都會嘅，咪著下一啲以前都唔敢著，即可能都一把年紀啦。但係我咪就係覺得，喂，咪一把年紀，我更加要豁出去咯，係咪？係 咩？ 之前係噶， 我見你見 IG 嗰啲衫仲係著到二十出頭咁樣嘅啫，望落去。 我保守咗係咪一個人？唔會啊， 唔會。 唔係啊，我同你講啊，二十出頭係唔會著我而家五十出頭嗰啲衫噶。 是嘅咩？ 而家嘅女仔咧，二十出头咧，好多佢哋就会佢哋会比较崇尚啲好素色嘅、啊，可能即系啲大地色啊、素色啲嘅黑白灰啊、蓝啊、橙色啊，佢哋会比较简约嘅。其实就着得系去到我哋呢啲年纪咧，就开始着翻啲花嘢啦，或者就会玩翻啲 vintage 嘢咧，即系玩翻啲复古啊。因为个情怀仲喺嗰度啊嘛。咁但系又啱喎。如果你中意玩复古咧，其实2023即系嗱，复古咧每一年咧，你就算如果我哋呢一个环节咧做到2024都好啦。你到时再同我倾偈咧，我都系同你讲复古噶啦，因为呢个 trend 系真系永远不死嘅。 我明啊，喂，唔同年代咧都有啲復古嘅 trend 嘅，咩喇叭褲啊，定髮型就係無啦啦興翻以前嗰、那個，不過係改少少就 會有嘅，一定有改嘅，即係你不能夠仲係筷子姊妹花個頭，你可能仲係你玩高計咁，但係你真係不能夠完全係筷子姊妹花 exactly 嗰個頭，咁、那個髮型師都會同你改良一下，或者你扎個高計，其實而家扎可能你會日系啲。或者韓系嘅高計，係咪啊？即係扎法其實都會有少少唔同嘅，或者你噴嗰啲 hairspray 令到佢會自然啲，唔係以前立到咁死死實實。你望出嚟成個感覺咧，其實都唔同嘅。咁如果你話講復古啦，衫嚟計咧，我覺得如果大家新年咧，不妨就玩翻啲80年代 feel 啊。原來咧，2023咧。嗱，60、70又有另外一樣嘢嘅喎，80年代又係另外一種嘅潮流嘅。而80年代入邊咧，如果你想抽取啲元素咧，你想新年又著得到嘅話咧，咁我覺得呢個元素你可以抽出嚟玩嘅。 八十年 夠唔夠膽？ 八十年代係咪都係恤衫牛仔褲嗰個年代定係咩嚟㗎？ 嗱，牛仔褲會係嘅，一間我會再講。咁、其實咧，80年代咧，其實就興啲 bling bling 咧閃閃嘅嘢㗎。 哦，咁喂，爆炸頭咪會唔會興翻啊？ 都可以㗎，有乜所謂？你諗下嗱，即係80年代，我出去尖東出去遊走未咧？都未有啦，起碼我都到90年代即係先至出去尖東遊走。印象中咧，即係細個讀，我八十年代我讀緊中學啦。嗰陣時咧，我出尖東遊走咧，都會見到啲哥哥姐姐咧，著到好閃㗎，喺尖東嗰啲。 哦，即係珠片， 我都有啲 嗰隻閃喎、啊。 真係豬片閃，唔係同你講笑、如果你夠膽玩嘅，你話喂嚟緊我新年咧，我都會有個New Year Party 同啲朋友仔玩嘅咁樣。咁、你可以玩你啲豬片元素喎、 都靚喎、 大牌子佢哋而家行曬 show 咧，其實都好多 bling bling 好多豬片啦，譬如啲豬片嘅半截裙啦。咁、如果你覺得喂太堅抽啦呢單嘢，你接受唔到嘅，玩個豬片手袋啊呢啲咁樣，我覺得咧都幾好啊。咁 馮寶寶喎、豬片手。手袋唔系咩？冯宝宝 系咩？ 系咪噶？ 系咩？咦，我勾咗添呢单嘢，放自己系啦，唔紧要啦，系咪都型噶嘛？咁由你头先讲啦，牛仔裤啦、牛仔裤咧，其实我觉得都会系有翻少少复古，丁咁多复古嘅 feel 嘅。咁点解会咁讲咧？原来咧，尤其是咧女仔咧，我好难买嘅呢啲款系。唔知点解，就系嗰啲咧，好低腰啦，好 boyfriend cut。oversize 嘅，甚至乎玩到啲咧比較啲 super oversize 嗰啲牛仔褲。 哇，係喎、哦，咁啊真係比較難買少少喎，可能係。 好 baggy Maggie 嗰啲款啊，呢啲咧其實咧又係去喺90年代咧都比較興啊，尤其是啲就算嗰陣時你話興緊Levi's 嗰啲咁樣都先至算啦，嗰陣時好興905啦咁樣，但係其實咧有一批人咧係玩緊啲好日係好 baggy 好個低浪嗰啲牛仔褲啊，其實呢啲牛仔褲咧都會回歸嘅，咁如果你抄得翻個衣櫃嗰條牛仔褲都啱著咧，出嚟玩下又得啦，咁如果冇咧，我自己會點樣買咧？我自己間唔中我都會挑起條筋咧，好想買條我啱著 baggy 跌曬浪嘅牛仔褲，但係女裝係買唔到嘅。 哎呀，咁咪自己整喎、啊、你要？ 唔係啊，我買男裝咯。 哦，哎呀，係、啊、你有呢個套路喎、啊。 我真係買男裝，我直情真係去男裝，我就同佢講，我揀啱嗰只 cut， 我就會問佢最細有咩腰。如果低腰嚟講咧，譬如我真係著到32、33腰噶，加條 belt 啫嘛，咪、由得佢跌跌到落去盤骨位嗰啲啊。 咁但係頭先我哋都提過咧，咪80年代好多 bling bling 嘅閃下閃下嘅。 係啊。 如果我攞翻譬如以前啊，真係條牛仔褲原來仲喺度喎，阿媽一直都 keep 咗咁多年，我攞翻出嚟，我自己又會唔會釘翻啲珠片喺度拎拎咁樣，佢又會靚啲啊？ 冇所謂㗎，嗱 DIY 呢單嘢就最開心㗎啦。跟住你咪可以落係去深水埗啦，或者佐敦有間鋪頭咧，我知道仲喺度嘅。其實佢都會買啲珠片嘢啊，唔係你咪自己加加減減上去咯，都冇乜所謂㗎。咁你咪又覺得喂，我好似有一條獨一無二嘅牛仔褲，又有啲新鮮感俾自己，我覺得都幾好玩㗎。 喂，咁男士咧，嗱女士就好似 bling bling 咁樣啦。咁如果男士真係恤衫嘅，咁我使唔使揾啲恤衫定還是而家已經有啲恤衫喺度賣緊，就都有啲閃效嘅感覺啊？ 嗱，恤衫，我覺得咧又唔使 bling 嘅，即係我覺得要睇情況去 bling。恤衫同 bling bling， 我自己覺得又唔係太夾嘅。譬如我覺得女士們可能就係你覺得一條成條連身裙都好珠片，咁就梗係你一行出街應該真係殺曬噶啦，冇得傾嘅。咁即都唔好太過高調啦。我哋覺得有陣時做人係咪？咁低調，我哋高調得嚟又要低調嘛，即要拿捏得好好嘅。呢個位，咁你譬如可能係玩條半截裙咯，頭先咁講，甚至乎一對珠片嘅鞋，有得好多好靚仔嘅，我先拍上啲日本網站咧，哇！佢嗰啲珠片鞋釘到靚到不得了啊，係啲好 sharp 嗰啲紫色又有啦，你想低調啲玩啲銀白色啦、黑色嘅珠片鞋啦，超靚。其實佢係紳士鞋款嚟噶，但係佢全都係釘珠片噶。 哇！其實而家波鞋好多都係即係釘曬珠片嘅，望起上嚟都係好靚， 係啊 ，on stage 一流啊。on stage 襯得到咧就型噶啦，我自己真係覺得有個 touch 係 OK。咁你話另外，如果我覺得男女咧，其實呢個 trend 咧都會興嘅，就係、是、一啲西裝嘅 suit 啊，著曬成套啊，都會好型嘅。咁同埋咧，繼續咧，我成日都講咗好多次，係著啲 oversize 嘅 suit 咧係會型好多 嘅。係嘅咩？唔係要著緊身嘅先至靚嘅咩？ 嗱，睇下場合啦。譬如我覺得小白，如果你話你去做司儀嘅，咁當然你話嗰、那個你 on stage 嘅時候唔係太興啲好 oversize 好 loose fit cut 嘅西裝咁樣，因為始終企喺個台度你都要端端正正㗎嘛，都要比較正規一啲。但係如果你話唔係嘅，我平時出街咧，你可以玩翻啲咧歐洲風啲啦，日系 feel 啲啦，都比較興翻啲 loose fit 啊，大大件啲 oversize 啊咁樣。其實女仔都係噶，你覺得喂上兩季嗰啲 oversize 啊，我可以話俾你知，如果你有睇啲大牌子咧，佢哋2023春夏嘅 show 啊，佢哋嗰啲 fashion show 咧，再 oversize 啲添啊。 係， 你覺得之前嗰啲堅到你著唔到啊，嚟緊嗰啲仲堅啊，我真係睇你夠唔夠膽挑戰啊！ 咪著咗成個機械咁行出街都會， 喂完全有存在感啊！我覺得呢單嘢。尤其是啲咧，即係我覺得好多細粒啲嘅女仔咧，成日覺得哎呀，我好冇存在感啊咁樣。咁你咪著件玩 大啲嘅 suit 咯，係咪啊？跟住你咪覺得自己喂行出嚟我型啦，一樣 carry 到嘅，真係唔使太過擔心嘅。因為真係嗰啲咧，其實已經係去到叫做一啲 super oversize 嘅外套，唔係 oversize 咁簡單。嚟緊係直情係會興啲 super oversize 啊！哇，個存在感好大喎，直頭係 super boyfriend cut 喎，嗰啲係。 是啊，咁你夠膽玩咯？我覺得同埋有好多時好得意嘅，我哋出到街咧，我哋會望人哋，我哋覺得喂，即係哇好，我自己會羨慕嘅，真心，我係欣賞同羨慕嘅。當我見到人哋真係喂著得比較outstanding 啲咧，其實我係會好 appreciate 佢，喂幾夠膽玩啊！即係生活已經比較悶啦，係咪啊？咁我覺得如果你喺街見到個人，喂你又玩得都幾型仔喎，你夠膽玩喎，我會 appreciate 嘅喎。咁與其我淨係識得去 appreciate， 不如我自己都去做呢件事啦。即係生活都係悶嘅，揾啲樂趣俾自己咯。 哦，啱啊。咁如果咪要趁埋手提電話得唔得？手提電話係咪都係好興嗰啲珠片嗰啲？ 係咪玩翻轉頭啊？ 會唔會㗎？ 使唔使玩翻轉頭嗰啲大哥大嗰啲啊？

早晨啊，朝头早嘅时间嚟到7:07啊，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啦。啊，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小白同各位听众一齐睇睇一啲射击练习嘅通告嘅。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另外都系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咧？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咁今日朝头早亦都有阿 Didi 喺度啦。15度嘅气温底下，唔知道出边嘅情况系点？我知道都有啲交通意外喎 ，Didi。 系啊，早晨，我相信凌晨咧，即系你起身咧都会睇到啊，5:00-6:00睇到新闻咧，就系架巴士咧喺铜锣湾撞咗埋个行人天桥嗰度啊嘛。吓咁好彩就系唔系好严重嘅伤亡咯，轻伤都有嘅。 系系 咁啊，大家留意啦，呢个封路措施啊，就喺铜锣湾嘅高士威道去北角方向，近住顺德街。顺德街即系前少少，其实系近住中央图书馆啊，前少少就系、是。咁部分行车线咧就封闭嘅，咁而家时间尚早啦，所以暂时就未有挤塞噶。咁但系经过呢一个封路措施要小心。咁我再讲一次位置啊，就系铜锣湾嘅高士威道去北角方向，前少少咧就系中央图书馆啦，佢就系近住顺德街嘅。咁大家经过要小心啦。咁另外啦，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啦，同路面都系正常。咁提一提你啦，我哋公司附近九龙塘呢一个修路工程啊，都修咗几耐啦，呢个渠务工程啦，去深水埗方向介乎二德。道至到德云道一段嘅快线，佢咧就系每日嘅朝头早10:00至到下昼4:00咧，就系有呢一个嘅封路措施啊！朝头早10:00至到下昼嘅4:00就系渠务工程嘅。交通消息就系咁多啦。 哦，10:00-4:00啊，哦，即系都系啱啱过咗繁忙时间，就趁中间嗰啲位置咧，就希望可以尽快抢修成功咁样啦。 系啦，咁你繁忙时间咧都多人行咁啊，哥罗路街咪多人行，多车行， 多车行啊，系啊， 咁所以都系。就都是就，有些地方就不到就没办法了。 都是的，所以大家、啊、路面上面呢、就是、很多的情况随时都是突发的，所以驾驶人士和行人都是打醒十二分精神。 是啊，总之安全第一啦。小白昨天讲了上集，今天讲下集先。 哦，好啊好啊好啊。 昨天上集呢就是讲了这个25号，不是说去了张南隧道啦， 是啊， 我就看到有违例泊车，看到呢警察叔叔呢、警察哥哥呢、都会很快脆呢就抄牌啦。但是呢我未讲完，26号我哋去了西贡的焦坑狮子自然教育中心的渔馆嘅，咁、我都未讲完一样嘢就是咧，啊原来咧，因为我哋之后走咧，我嘅先生咧就话啊几得意，不如试下驶揸车入去嗰啲小径度，你知啲村有得再入噶嘛？ 系啊， 系哇，原来啲哇入到去啲屋都几靓， 咁但系入到去随时唔知系咪都 U turn 嘅有啲位， 有车路嘅，有车路就自然嘅，周边又有屋有人住，又有得 U turn 嘅， 系 咁我都好小心嘅，我都好惊去到掘头路啊，你知陌生嘅路啊嘛， 系啊。 但是大家記住咯，我哋見到咧，因為始終都係近依一個嘅自然教育徑啊，哇！原來都好多車拍咗上去啊， 哦， 都抄牌，我係想講， 咁梗係要啦， 係啊，所以大家真係要小心咯。咁啊，都介紹一下，我上次介紹咗依一個嘅自然教育徑，其實入邊真係風景唔錯。除咗你話有好多博物館之外咧，我見到咧好多一大堆一大堆人咧圍埋坐喺啲石凳度咧。傾偈啊， 野餐啊， 係啊，野餐啊，啊非常之開心、啊啊。我都唔知道原來自然教育徑咧係咁 有㗎，有好香港好多自然教育徑，因為自然教育徑佢除咗係有好多嘅標示牌，即係話俾你聽附近嘅動植物嘅一啲知識之外啦，咁佢入邊亦都係特登做多咗啲長凳啊、椅啊， 係啊， 去到俾大家坐歇一歇啊，同埋自然教育徑本身。佢成個山路設計嘅時候咧，佢係唔困難嘅，因為佢係通常都係貨親子為重要嘅其中一個元素，咁所以即係一家大細都好啱行，同埋行完咧。你知道自己行過山，但唔係好攰嘅。 係啊，唔會話好似哇攀山啊、涉石啊， 就唔會咁樣。 佢攜即係點啊？ 父老攜憂。 哇，冇錯啊！你仲快我父老攜憂，見到都係啊。去個現場嘅我眼目測啊，都係咁多，所以好開心咯。咁啊好啦，咁講完之後，我咪話，因為佢收4:30啦，所以我哋就好快脆就一定要離開嘅。係 啊。 咁跟住咧，我仲有節目嘅喎，因為我之前都介紹咗喺晨光咧，北潭涌自然教育徑咧就係有一個上饒民族文物館。 哦。 咁就睇翻香港以前嘅鄉村風。咁因为佢呢个收得晏啲，收6:00，咁我4:30走啦，咁我谂住去嗰度咧， 嗯，唔錯嘅，咁都可以去再去參觀埋，還定去開西貢，唔係成日去啊嘛。咁啊，好快啫，幾兩三個字就過到隔離啦。咁點知去到北潭涌之後咧，我打電話問下佢啦。我想請問你呢度咧，呢個自然教育徑附近咧有冇得泊車咁講？跟住佢就話：你嚟參觀呢一個咧地方咧就冇得泊車嘅，不過你就要泊喺北潭涌嘅巴士總站。 哦，我知邊度啦。 我重點就想講啦，北潭涌巴士總站，你落咗車之後咧，行半個鐘頭入去啦咁講。咁我心喺度諗啦，唉死啦，會唔會北潭涌巴士總站咧都係泊曬車？假期咁，但系都还你都去到啦，咪试一试咯，系咪先？唔试过唔知啊嘛。点知我去到之后，又好奇怪，都有几多吉嘅车位。 咁你好彩喎，嗰个都系热门位嚟，好多行山人士泊嗰度。 系啊，但系去到咧，我又想提，点解我会今日咧又再讲咧？我想提一提听众啦。但系最唔好咧，就见到好多咩牛肉干啊。 哦。 但系即系所以话咧，啲私家车泊咗喺度咧，佢哋可能冇按时入标啊。 系。 咁所以咧，见到有啲车咧就一张，有啲车系两张。 系。 系啊，咁所以咧，我系想喺度奉劝各位听众啦。你知嚟紧又系依一个除夕啦，年假啊嘛。咁大家可能好似我咁样，突然之间忽发奇想去郊游嘅话，你唔好以为泊喺停车场咧，假期系冇抄牌，依然系有啊。咁啊，见到都心痛嘅，有啲系两张，有啲系一张咁样。咁当然啦，咁我去到之后，我觉得，我都唔行啊。点解咧？因为行入去半个钟头，行出嚟又半个钟头，系咪先？咁、我又费事 噶啦。 咁你一小时行埋两小时，咁你过咗时间啦，同埋又唔知又有冇入到去啊？又惊太闷啊！你知我好比较中意参观嘅时候，中意慢慢噶嘛。咁所以谂住，下次有机会先再去咯，就费事我老公又再等我啦，已经等咗我成个几钟头啦，喺呢个西贡招坑狮子自然会教育径。 系啊，其实而家 唔好啦。 而家好多停车咧，即系嗰啲米标都已经都智能噶啦，咁亦都可以咧就遥佢咧就再追加多两小时嘅，即系好多啦，都追加多两小时嘅一个停车。服务咁，所以咧，其实总括嚟讲咧，你见到一般譬如蓝色米标咧，佢可以拍四个钟嘅， 咁即系 over 咗四个钟 嘅。系啦，其实加埋可以拍四个钟嘅。咁、如果你话喂我行山人士，四个钟之内，咁我譬如拍咗喺某个地方，咁我四个钟之内翻到嚟嘅，咁咪啱咯。 如果 over 咗就唔得啦。 系啦，如果 over 咗嘅话咧，咁大家就要留意。如果你个设计你个行山路段已经系过四个钟嘅话咧，其实我都劝大家你不如坐翻交通工具啦。 系啊，同埋我见到北潭涌巴士总站嗰度咧都几方便啦、啊，都有好多 有巴士有小巴咁、样。 咁啊，所以我觉得真系啦，就系、我老公话：，你唔好上假期啦，泊喺停车咪标啦，又系冇人抄啊，又俾我打刮咗一巴，即系点解咧？ 唔会噶， 唔会咯。依个而家依个年代真系完全唔同噶啦，佢冇将佢以前嘅思想套咗嚟而家嘅年代已经。 我自己都系住郊区啊、所以我知道咧，去到一啲假日嘅时候啊，即系警方。个执法咧喺郊区更加咧系会严格嘅，因为就系知道好多嘅驾驶人士咧会去到啲郊外玩啊，咁唔想嗰个道路咧原本已经狭窄嘅道路又再挤塞嘅话咧。就好麻煩啦，咁所以就任何位置啊，都一定咧係要遵守翻呢個交通法例。 係啦，除咗話郊外之外咧，我頭先今朝早咧睇一睇下啲新聞啦，睇到咧原來佢係上年啊，上年嘅違例泊車通知書咧，哇犀利！你知發咗幾多張啊？ 幾萬啊嘛？三十幾萬啊？ 唔係啊！哇，系断以百万计啊！ 三百万啊！ 三百三十万张啊！佢哋嘅统计啊，几夸张！上年已经发咗一年发咗三百三十万张，所以咧，今朝早再提大家啦，无论郊区又好，市区又好，尽量嘅话，真系千祈唔好违例泊车咯。咁啊，当然啦，我就觉得肉赤嘅，我唔知道其他嘅市民点样谂啦。 谂办法揾个位泊。 系咯，无端端去玩咁俾人罚下，咁又好似唔系咁开心啦。第一就俾人罚，第二就自己犯法都唔系咁好啦。 啱啊！ 所以记住嚟紧咧就新年同除夕咧，大家开开心心。你话尽量啦，尽量就一系预翻多少少时间，一系就坐公交， 系啦，坐交通工具最好啦。好，唔该晒 Didi， 唔该晒。咁啊，天气方面问一问阿欧先，早晨啊欧。 喂，早晨啊，小白。 早晨， 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啦、 啊。系，咁天气 OK 嘛？系嘛？ 天气麻麻地咁样。今日真系以上个礼拜同埋今个礼拜头嚟讲咧，真系差啲，因为你会见到见唔到太阳啦，咁啊。天都系阴阴地喎，即系唔算话好靓嘅一个天色咁样啦。不过唔紧要嘅，估计晏昼嘅时间太阳都应该会出嚟啩，咁啊太阳出嚟啦，咁啊会暖翻一两度咯。今日系睇紧温度明显比过去嗰几日再冻咗少少咯。咁所以你话朝头早等车翻工啊、翻学嘅你咧，就着多件衫就稳阵啲，因为琴日其实。 港嗰啲详细天气都话，即系早晚都系比较清凉啲啊，咁所以大家又要注意保暖啦，系嘛？ 系啱啊，好，唔该晒欧。咁啊，天气方面咧，睇睇啦吓，大致多云以及干燥，早晚咧亦都系相当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咧都系得19度嘅啫。咁啊，吹和缓至到清劲北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以及干燥，早上相当清凉，日夜温差亦都系较大噶。嗱，元旦假期气温咧逐渐回升。咁啊，欧喺出边咧就话都凉凉地，系啊，天文台都话咗咧，今日同听日咧嘅气温咧都会稍为凉噶吓，大家留意住。现时嘅室外气温咧系15度，相对湿度59%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咁啊，湿度59啊，所以咧都系干燥噶。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朝早嘅时间咧都已经生效噶啦，大家留意住。 晨光大学。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晨光大学入面咧，邀请到资深经理阿 Jerry 喺度。早晨 ，Jerry。 早晨啊，小白，喂，我啱啱过咗圣诞就未有机会同你讲声圣诞快乐。 Happy birthday， 唔系 Happy birthday，Merry Christmas。 咁亦都借呢个机会啦，喺呢度同晨光第一线嘅听众们预早讲声新年快乐。 系，咁呢个就 Happy New Year 啦 ，Happy New Year 系，而家嗱过咗圣诞节，跟住嚟紧又过几日，又系呢一个嘅除夕啊、元旦啊咁样，新嘅一年咧，好快脆2023年又会嚟到啦。咁啊，的而且确咧喺呢个节日嘅期间咧，啊唔知道经理人会唔会特别忙嘅咧？即系喺自己处理自己嘅一啲艺人上边啊，会唔会有好多嘅 plan， 就系要食住呢啲假期嘅时候咧，顺势而去咧？ 应该咁样答你一句。唔系会唔会特别忙，系永远都希望特别忙。 哎呀， 系啦， 好啊，好啊， 即系等于你我哋即系业内都系啊，同啲商业嘅品牌啊或者朋友倾开偈，我哋祝大家咩啊？啲品牌会祝啲 artist 啊艺人咩啊？日日爆作。 哦，系啊，系啊， 咁爆 job， 爆 job， 边度有一年365日 job 嚟爆啊？咁最主就讲笼统啦吓，即系你唔好讲最红嗰啲啦。笼统今日梗系希望呢啲就系节日旺季啦。 嗯， 基本上咧，以香港为例，其实全世界都系噶啦。譬如你圣诞新年啦，咁佢哋11月初、11月中就开始啲商场亮灯啊，啲大品牌啊，圣诞派对咧就11月中就开始排噶啦。 嗰啲 kick off 啊吓， 系啦，咁啊基本上即系9月零就要开始真真正正系埋台倾啊，唔系计划啊，倾紧啊，请边个啊，剩噶啦。啊，咁所以咧去到11月中开始啊，跟住就圣诞除夕啊嗰啲日子咧，就系不论系出席活动啊宣传啊。表演啊，商场表演最多噶啦，23、24号，甚至乎25、26号都会有，跟住除夕嘅一定会有啦，元旦又有啦，咁所以你话，作为经理人，我梗系希望喺嗰啲日子度，啲艺人啦可以有活动啦，有 job 做啦，因为其实呢啲传统嘅旺季咧，就系、真系其实系艺人喺。我哋叫做揾真銀啊嘅季節嚟， 黃金時間 係啦，因為即係只要其實又唔使話我要好紅嘅啊，因為你始終香港商場都唔少噶嘛， 係啊好多 係咪咁你同埋個個商場嘅 budget 亦都唔同啦，咁變咗其實亦都俾咗提供咗好多機會，除咗揾真銀之外啦，亦都係宣傳啦，等個各位 artist 可以同佢啲粉絲現場真身互動啦，係咪影下相啊，喺社交媒體度放下，亦都借住嗰啲活動，亦都祝福下大家，即係一個聖誕快樂、新年快樂咁樣。咁所以就對我嚟講，就係真係永遠都係希望咧啊！呢啲所謂嘅日日爆 job 就係呢啲時間。 咁其實會唔會每逢呢一類型嘅傳統旺季啊、黃金時段嘅時候啦，都會個價一定係 mark up 貴啲咁樣嘅咧？ 傳統思維可以咁樣諗。傳統思維可以咁樣諗，咁亦都應該嘅， 係 咪？因為點解咁講啊？咁你譬如你聖誕新年，就算唔係有個好特別嘅主題啊，我今次咧係咩東中國風定係新年風，定係要你扮聖誕老人風，就算唔係特別主題都好啦，你都會特別著得 喜慶啲啊， 係 咁啊，喜慶啊，即係件衫又特別難揾啲啦，係咪、哦？一定要指定係紅色啊、白色啊， 多啲珠片， 綠色、啊、 或者反光嘅 閃啊，係。咁如果你五月揾我做個活動，我唔一定要指定呢啲咁嘅顏色噶嘛，係咪先？咁就算冇主題都好啦，你揾件衫著都難啲啦。咁、 嗯、 咪做個大節、啊，咁係要著得叮叮噹噹啲啦。咁、 嗯、 啊變咗，淨係一個成本度都會貴咗啦，係、 嗯、 咪？咁呢個第一啦， 裝身嘅成本啦、啊，呢、這個 係係啦。咁第二咧就因為節日咧就第日即係定咗嗰日噶嘛，係咪先？即係如果你係除夕派對咁，你就係除夕呢一日嘅啫嘛。 嗯、 你話唔同平時一年十二個月你搞活動，哎我總言之，我五月份之內搞咗佢就得噶啦。咁即係會點啊？咁即係會撞期咯，係、 嗯、 嘛？咁就有少少咧，就叫做即係叫做供求關係啦，係咪先？嗱，再誇少少 就價高者得， 價高者得啦。咁呢句就比較難聽嘅，但係都係一個事實， 都係個事實嚟嘅， 係嘛？咁所以就傳統思維咧，就價錢係會貴少少嘅。 嗯， 咁但係你話會唔會有 case 係唔會貴啲咧？咁可能都有機會嘅。 係咯，而家仲成聽到好多佢哋都話啊，係啊，始終市況咧都仲未恢復得好好啊，所以咧今次我哋嘅 budget 又比較守緊啊。喂，聽好多喎 ，Jerry 呢啲。 嗱，你負責俾錢嗰、那個即係客人啦，佢哋守緊係一件事。 嗯。 咁喺 artist 啊或者佢哋嘅心目中咧，又係唔一定要喺嗰個節日嗰度就要嗌高啲價咧？所以我頭先話傳統思維係嘅。 嗯。 咁但係有時啦，可能咁啱巧，譬如咁啱巧，你嗰排有電影宣傳。 嗯。 啊，或者有歌曲嘅宣傳、 哦， 或者有某一啲嘢嘅宣傳。啊、你想，哎，我唔理，我总言之咧，哪怕你由十二月一号做到一月一号，连续做32日， 嗯， 有得做咧，我都全部接， 要曝光， 要曝光，因为我有嘢宣传， 嗯 嘅话咧，咁可能就会喺嗰啲位置咧就未调翻转啦，不但止唔使报个贵价，甚至乎经理人会主动出击，喂，我个歌手派紧歌、 哦，哦，我明啦。会唔会系圣诞新年嘅时候咧，都有一啲套路，就系圣诞收年，圣诞新年呢个歌手，假如歌手啦，大酬宾，佢减价啊，希望咧就大家就多啲揾佢，希望同大家多啲见面，所以佢就减价。 会有咁样嘅机会嘅，咁、 哦、 亦、啊、都唔系一种唔好嘅部署，系、哎、会唔会整低咗自己嘅身价？咁其实我对我嚟讲啦吓，对我个人嚟讲就唔会嘅，因为日子就始终都要过嘅、 嗯。 你过咗呢转，你有本事真系叫做嗰、那个价值提升咗嘅，你咪下一季报翻贵啲咯。 嗯， 系嘛？即系你唔可以就话，哎呀咁跌咗落去价钱会唔会升唔翻噶？咁睇下你够唔够红啦，俗称系嘛？你唔够红嘅。即系你嗌咩都冇人理你噶、 嗯， 啊你够红嘅话，自然有人争噶啦。咁就系跟红顶白咁呢样嘢，就其实就唔系净系喺演艺世界咧，其实喺每一个世界都，就算你做制造业啊，买原材料都系噶啦，一样噶咋。啊，总言之，供求关系啊，嗰样嘢个市场越大需求嘅，就咁个价钱自然会升，就唔系净系话阿 Jerry 话你值几多钱就系值几多钱咯。 系而家咧好多商场佢哋除咗系话请啲歌手啊或者演艺人士表演之外，佢哋好中意咧就系、是、做好多嘅展览啊。 嗯， 呢啲展览咧就一摆嘅时候，就好中意摆一季啊，或者系摆一个档期喺度，譬如之前圣诞或者嚟紧新年咧，可能都有差唔多嘅 decoration 嗰啲装饰放喺嗰个商场嗰度。其实呢啲装饰系咪都有经理人去到帮手筹划喺圣诞节嘅时候要准备新年嘅时候准备出击，就揾啲商场一齐联成下咁样咧？ 咁呢个咧就要睇下嗰个经理人本身佢有冇呢一方面嘅认知啦。因为有啲传统经理人就真系净系做经理人噶嘛。咁你譬如我呢个 case 就唔同啦，因为我公司就唔系净系做经理人业务噶嘛。咁我哋都会有呢啲咁样嘅 idea 去俾啲客人嘅。咁、但系哪边商咧？因为我哋管理嘅亦都唔单止净系艺人啊嘛。咁譬如我有艺术家或者有啲唔同嘅范畴嘅朋友，咁、就会有巧比嘅，一定会有啦。咁呢个第一。其次咧就系、是你话会唔会有经理人去同个品牌或者商场讲联成去做咧？亦都绝对有嘅。例如你嗰位管理嘅艺人，原来佢喺艺术方面、都有啲好特别嘅演绎嘅，咁变咗佢又有佢艺人嘅名气啦、又有佢都好出众嘅艺术嘅因素喺度。咁变咗，你咪可以将呢件嘢，喂嗱，一个有名气嘅艺人，原来佢喺呢一方面嘅艺术或者展示上面都有嘢睇嘅，咁就真係有机会促成一种咁样嘅活动嘅，因为呢样嘢我好多年前都有试过嘅。 哦，咁都几多元化，即係节日嘅时间，我哋除咗係睇到譬如展品啊， artist 啊，咁即係經理人嘅工作咧，都係喺呢個時候要嚇、啊、做得好好，咁啊令到即係個市咧個感覺就越嚟越旺，其實都係好事嚟嘅。 呢、這個絕對係啦，我喺我2014年咧開始將呢啲即係除咗真真正正純演藝嘅嘢放喺個市場上面咧，我2014年已經開始將有啲叫藝術成分嘅嘢啊，或者啲展覽式嘅成分嘅嘢咧，就即係向啲客户啊去展示嘅。咁、 嗯、 慢慢一路走來咁，其實特別係近呢三五七年啦，我哋呢個本地嘅市場亦都對於本地嘅藝人，包括藝術家，亦都係咧，佢哋嘅作品啊，佢哋嘅成績咧，亦都係多咗關注嘅。即以前好寡噶嘛，淨係年年即係揾嗰啲啊 Snoopy 啊 Hello Kitty 啊，即係都係揾嗰啲嚟做一個商場嘅聖誕展覽或者復活節展覽嘅啫嘛。咁而家除咗嗰啲叫做公仔啦嚇，嗰啲 character 之外咧，亦都係多咗揾本地嘅藝人咯。 哦， 咁我想臨尾咧結尾都想講一句啦。其實頭先你問到我關於你話節日係咪爆 job 嗰樣嘢咧，其實我只係用一個好籠統我自己一個心態上嘅説法。 嗯 啊，特別係即係你可能自己入咗行唔係好耐嘅時候咧，你就會覺得哎呀，我希望多啲 job 啦。咁但係咧，當然去到你有翻咁上下嘅成就啊、成績啦，唔好話成就啦，唔係淨係藝人嘅，藝術家都會有嘅。咁佢哋我哋之前都有提過，佢哋揀 job 做嗰樣嘢啊。 嗯。 咁咩叫揀 job 啫？揀 job 除咗揀嗰個叫做嗰個 job 嘅係一個咩形式嘅工作之外咧，佢哋亦都會揀日子啦。 哦， 系嘛？咁因为当然你可能，我都揾到钱啦、啊。咁今年圣诞新年好唔好？俾我放下假、 啊，我想过圣诞节啊！我想过新年，我想 count down 咁。 系啦，我想自己一齐， 又同朋友 count down， 又唔系同啲客户 count down， 同屋企啊，同客户啊，咁变咗就所以你头先你第一句问系唔系真系会好忙咧？会唔会好忙咧？而我讲话好希望好忙咧。咁纯商业层面嘅、纯工作层面嘅，就梗系会啦。咁、但系有时我哋都要照顾翻啲艺人啦，佢哋嘅心理啦、心态啦。咁、如果当佢入咗行十年八载，真系噶，可能佢哋十年嘅，如果好彩我嚟讲，工作上嘅性质好彩嘅话，你可能十年都冇同你嘅屋企人过过一个圣诞，过过一个新年，因为十年以嚟你都有工作，咁、听落去工作上嚟讲系好事嚟嘅，咁、但可能去到某一个位咧，我哋都要攞翻少少平衡。好啦，今年圣诞新年放你假啦，咁样咯。咁、其实佢哋放假时，咁我都放假嘅。 系咁大家吓忙中，亦都咧就系需要休息一下，喘下气嘅。好，今日跟住咁多先，唔该晒 Jerry， 拜拜。 唔该晒 ，Thank you。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宣布放宽一系列防疫嘅措施，今日起生效，包括取消疫苗通行证、所有社交距离措施、入境核酸检测，以及唔再界定密切接触者等，但系继续保留口罩令。李家超话：海外、内地、澳门和台湾抵港人士无需在抵港当日或者抵港之后接受核酸检测，改为自行进行快速测试至第五日的健康建议。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本港已经建立稳固的防疫屏障，因此决定取消。另外，安老及残疾院舍会维持员工每日做快测和定期核酸检测，院友需要每日做快測，訪客就需要有核酸檢測陰性證明。政府全面停止住宅樓宇的每日強檢公告，但是全港檢測中心和檢測站會維持為願檢盡檢人士提供免費核酸檢測。美國宣布對來自中國內地、香港和澳門的旅客實施新的入境防疫要求。卫生官员表示，来自中国内地、香港或者澳门的2岁及以上的旅客，从下个月5日起，在出发之前必须持有2日内的核酸

第三是取消所有入境强制核酸检测，海外、内地、澳门以及台湾的抵港人士都不再需要在抵港之后或者抵港当天所做的强制核酸检测，改为是发出自行做快速抗原测试到第五天的健康建议。第四是取消所有社交距离措施，包括限聚令、1.5米的餐桌距离、每台人数上限等等，只是维持口罩令。这些优化措施会在29号生效。 2022感恩有你，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2022年身体尚算健康，斗志仲是顽强，要感恩拥有这些特质，所以要多谢妈妈，全靠她识货将这些好东西送了给我。阿妈，多谢你。 家庭最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2023更快乐。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15度气温，相对湿度62%，咁即系今日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啊！大致多云同埋干燥啦，早晚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同过往嗰两日一样，都系19度。咁睇睇展望啦，未来一两日天晴同埋干燥，亦都系早上清凉，日夜温差较大。留意啦，元旦假期气温逐渐回升啦。 嗯，咁啊，俾大家暖粒粒咁样过元旦啦。 系啊， 系啊。 佢回升啫，佢唔係話熱㗎嚇，佢回升返啲啫。 回升你15度，回升2度都17、18啦。 係啊，都仲係要著多件衫嘅。 咁啊，保暖都係好緊要啊嚇。咁啊，琴日咧啲防疫措施，頭先聽特首都有講啦，即係話會優化啦咁樣。咁啊，優化完之後，大家會唔會選擇 delete 咗個安心出行佢咧？ 我都係擺喺度， 我唔會。係啊，係啊， 係擺喺度先啊， 擺喺度先。咁即係頭先都有講㗎，啲針卡又擺曬入去。雖然即係可以擺個Wallet 嗰度嘅，咁但系咪擠埋咯，嘥低你幾多位啊？ 好簡單嘅啫，佢個名字改得好，我覺得都係求個安心啫。你擺度，我係求個安心咯。係 啊，冇就純粹做一個意向調查啫，咁樣即係了解翻。既然啊，唔需要入食肆聽到個噹一聲。有陣時啲姐姐都好鍾意聽到你有 drink 嗰一聲㗎，佢唔會真係過嚟睇你㗎嘛。即係你入 去。佢 feel 到你嚟緊，又聽到你入嚟嗰一下又差唔多有聲，咁佢就過關㗎啦。 同埋啲姐姐都做少咗好多嘢，咪侍應哥哥姐姐啦，我意思係。即係有啲呢就喺門口嗰度有個叫做影你個針卡嗰個機器嘅，即係嘟個 QR code 二維碼嗰個。有啲呢就隨身攜帶自己一部手機嘅。跟住要攞佢部手機呢同你个手机咧，又要影啊，又要高啲，又要低啲啊！ 有啲去过嘅茶餐厅咧，就两部都有嘅，因为通常咧摆门口，即系 set 定咗嗰部咧，有时候会坏嘅，跟住坏咗咧入唔到去噶嘛，即系以前吓，跟住个阿姐就会即刻攞出嚟，等阵，就嘟一嘟搞掂，即系佢有两部喺 度，正啊！我觉得呢啲咧，嘟呢个安心出行咧，即系 John Wick 啊，即系好有前瞻性，因为佢会嘟一嘟，睇下你嘅寿命去到几多啊，睇下你过唔过得。到某一啲嘅關卡咁樣啦，咁有冇機會成為歷史咧？未知之數。頭先咧兩位拍檔咧都有講話，喂唔好 delete 字啊，驚天有不測之風雲啊咁樣。係啊，有備無患都係 OK 嘅。不過我都贊同一樣嘢就係、是、口罩，可能好多朋友都話，喂仲要戴口罩，咁係真嘅，因為依家流感高峰期啊，有陣時你家人醫生都會講。咁第二咧就係、是。我估咧，就算第時疫情即係再放緩再少啲咧，可能有啲朋友都係為咗咧，叫做利己又好， 自身健康啦， 排他又好啦，都會多啲戴口罩喎。你哋覺得會唔會啊？ 我咩先啊？我利身先，即係我講到明，即係就算佢冇咗呢個口罩令咧，我都會繼續戴口罩，我都會繼續戴。 因为惯咗， 同埋屋企，我以为你屋企仲有四箱存货咧，嗱用唔晒啊，咁 又未知去到四箱，但系点都有啲， 系啊，一定 有啲啊嘛，咁啊不如带埋佢咯， 系啊，求安心都好紧要啊。如果你话口罩可以唔戴，我都会偏向想唔戴嗰一只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嗰排如果自己唔舒服嘅，咁啊真系要自己醒目啊。呢啲位你真系公德心啊！而家呢个系卫生安全意识，系啊，公德心好紧要。即系你自己病，咁你冇理由叫侧边譬如成个 office 即系喂，我病，你哋全部戴口罩，唔系咁呢个自己戴。 呢啲好有趣啊！譬如话唔好讲到话你系咪 covid 啦，譬如伤风感冒，喺以前未有 covid 嘅年代咧，大家都系惯咗伤风感冒未翻嚟咯。 系啊， 唔戴口罩嘅。 系啊， 但系其实如果你 净系戴纸巾，系咁擤鼻涕。 但如果你伤风感冒咧？都應該戴口罩噶嘛，即係嗰個即係有傷風感冒嗰個 有病就應該戴口罩。其實而家呢個 concept 而家咪即係大家應該多個習慣啦。 係不過都有個新常態就係可能有病都直情都請病假，減少外出。我覺得咧依家都算半個戰勝疫情啦，我可以咁講啦，因為你連個安心出行都唔使要嘟出嘟入啦，咁樣都玩咗好耐啦。有一樣嘢係我估大家習慣咗，就係、是、習慣咗早翻屋企嘅，同埋習慣咗咧叫做過一啲比较优质同埋内需嘅一种生活、就少咗出去 wee wee wee 因为你有啲嘢咧，你停咗两三年出去 wee wee wee 应酬啊嗰啲咧，其实咧个人咧真系修心养性咗、我见好多朋友都系 咁。呢个唔敢讲啊， 系嘛？ 因为咧，我觉得早排啲人大家翻咗屋企咧，唔系因为心归咗，只系冇藉口夜出， 系咪啊？ 老婆啊！我今晚要倾，倾咩啊？ 系啊， 十点钟闩门啊，倾咩啊？你边度倾啊？ 系啊系， 你冇咗藉口啊嘛。 哦， 咁而家冇咗啦嘛。我老婆我 可以出去倾嘢咯， 应酬啊， 系咯。人哋想倾咁嘢，唔系我想倾咁嘢啊。 关我事， 关我事，我好唔想出去噶。 不过都讲句实话，其实咧呢一两个礼拜咧就越嚟越放宽多啦，嗰啲防疫嘅限制，其实咧啲聚会啦同埋啲饭局咧都真系多翻好多。 又冇咗上人数又冇咗上限啦。 系啊。咁啊，即系总之，大家就睇住个身体啦。啊，即系今年年尾，年尾唔好病，下年年头都唔好病 ，keep 得好。嗱，有一样嘢咧，少少地 keep 唔到，睇下下年可唔可以攀升翻。话说咧，揾到一个研究报告嚟自芬兰嘅智力测试机构啊，近日就公布咗咧最新嘅全球智力嘅测验排名，即系考 IQ 啊，考 IQ 咁样啦。嗱，香港咧喺108个国家同埋地区入面咧，就排第七。排第七 OK 啊，即系 top ten 啦，系咪先？我哋都系高 IQ 嘅， 转速快啊！香港真系转速快啊！ 系啦，咁啊，整体嚟讲咧都唔算太差嘅，但系咧喺亚洲地区咧依然输俾三个国家或者地区，排名咧喺亚洲第四啫，咁样啊！ 我哋已经排第七， 计埋， 但系仲要呢个位排第四， 国家同地区 啊，系啊，国家同地区咁样，系啊，咁啊计。當然啦，佢攞嗰個叫做 base 要佔翻個人口比例嘅，咁佢計乜嘢咧？就係、是、除唔係考下你 IQ 題咁簡單嘅，即係唔係話鐘哥啊、小白出條 IQ 題考下你啊咁樣，係啊，八師光年殺咗條龍叫咩啊？咁唔係講嗰啲嘅，唔係講嗰啲嘅，真係要做成百幾條嗰啲智力測試嘅。即係你當嗰啲九型人格嗰啲啦，總之問到天腳底都。 有啲 concept 形式嘅 IQ 題。 第一個係三角，第二個係圓圈，第三個係咩咧？咁樣 有係啦，有啲問你邏輯啦，邏輯推演係智力嘅一部分。 有啲可能係常識嘅累積嘅推演啦，亦都有嘅。 係啦，智力有方面係解難啦。 嗯， 我哋對於解難係好有質素嘅。我想講香港對於解困難呢一樣嘢，因為我哋本身嘅獅子山精神都係 born to be 解決困難而生嘅。 解难咧，咁如果用电影去睇一个睇法咧，咁我觉得以近期咧呢个串流平台新嗰套咩抽丝剥茧嗰套去睇咧，我觉得佢哋嘅解难能力就好低啦， 系好低系嘛，因为你全部都估到系嘛， 全部都估到， 估到啊、你又睇晒咧咁样，如果全部都低， 我都分咗两次先睇得晒，嗰、一次睇唔晒。不過嗰度你陣間會有陣間會講一講，八點半嘅時候。 好咁啊！呢、這個香港全球排名咧就第六位咧下降到第七位啦，平均智力嘅分數咧就由111.01咧下降到110.37，咁啊跌幅唔算太大嘅。嗱，我覺得呢啲排名嘅咧。可能人哋進步咗，我哋咧 keep 住係一個高 IQ 啫，你明唔明啊？ 我明啊， 唔關我哋 IQ 退步咗， 有人突飛猛進， 但係咩啊嘛？正所謂小學生幾念冊，學問有如逆水行舟， 不 進 則退。 学问系咁咧 ，IQ 冇话要好高嘅，高少少得噶啦，唔好太低啦，都系。 即 系话 有三个地方或者国家好过香港，咁我想问啦，第一位系咪？ 哦，全球第一系日本啊！ 全球第一， 全球第一系 咁啊！即系第一个亚洲地区嘅就 系 日本最劲。 系啊，日本第二系南韩啦，已经系系啦， 争一个啫。 系啦，咁啊，嗰个就一阵再讲啦。不过我都觉得今年原来系南韩进步咗好多啊！咁啊，咁就掟咗香港落去第七咯。系啊，其实咧伊朗都系劲嘅，伊朗都系智慧好高嘅一个国家咁样。咁当然啦，即系佢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推演嘅，话俾你听，IQ 高有咩好啊？咁样。啊！问下两位啊 ，IQ 高有咩好咧？嗱，成日话追求高 IQ， 高 IQ， 嗱高 EQ 咧，当然你可以话喂，情绪智商都好重要，咁啊心平气和啲咯，处理事嘅时候唔会大吵大闹咯。啊，高 IQ 有咩用咧？你觉得喺生活入面， 如果喺生活上边，我觉得冇乜用， 系咪啊？ 如果你喺你作为一个学者，亦或者喺一个学问上，你去到一个顶尖咧。IQ 高就有幫助。 嗯， 喺現實生活咧，所以點解無端端你話早幾廿年前多咗個 EQ 呢個字出嚟咁樣？因為 EQ 喺個社會上真係緊要過 IQ。你 IQ 唔需要太高。 IQ 係個人啲嘅，個人嘅。 你唔好 below level 嘅，係 啦， 水準之下，水準夠用噶啦。咁但係最緊要 EQ， 你就要喺水準之上。 係啊，呢個係香港啫，我覺得。 我又覺得 IQ 咧，如果高嘅話咧，係可以令到你嘅生活咧本身係可以更加便利，同埋更加舒適嘅。 便利之後你會得到啲乜嘢？ 便利之後可以得到咪舒服嘅生活咯。 舒服，你會提升咗啲乜嘢？ 提升咗就生活嘅質素，即係令到個人快樂。 係啦，原來高 IQ 咧同快樂直接掛鈎。 不過就阿 O 講話喺香港先有用咧，個 EQ 高，其實唔係嘅，全世界都有。 哦，咁肯定係啊！ 全世界，你諗下，其實好多你睇到嘅任何類型嘅衝突。如果嗰唔係我唔我唔係計我唔係計嗰個嘅即係利益上嘅嘢啊，純粹一啲個人情感上嘅一啲衝撞啫。如果 EQ 高啲，好多嘢唔會發生。 係啊， 真係一下嘅就 好認同啊。係啊，你譬如同力蘇一齊喺非洲嗰度玩嘅，你同佢嗌交，佢攞支矛吉你㗎，係咪？ 特別 係 揸車啊， 係揸車又係啦，又減低咗意外啦。其實你 EQ 高咧，荷包都慳埋。呢個 case 已經見到啦。因为你揸车嘅人咧 ，EQ 如果高嘅话咧，你唔会嗨亲下，又唔会成，你揸住架跑车都唔会无啦啦十八甲转啦。 点解话即系 EQ 同 IQ 最好并存，即系一样咁高咧？我识好多，特别系一啲即系朋友嗰啲小朋友咧，佢哋 IQ 好高啊，我做个 IQ test 好高啊，但系佢 EQ 好低。跟住佢哋好即系十零岁嘅啫，已经系有我觉得有啲幾目中無人嘅感覺， 係啊， 因為佢哋覺得 都見好多。 喂，我勁啊，我勁啊，即係有呢種咁樣嘅態度嘅，所以話喂老老實實啦，你都要令到佢覺得你 EQ 高，你要知，但係不能夠變成自己一種武器啊，即係好似係攻擊人嘅武器，我勁過你啊，即係變成一種武器嘅時候咧，咁個 IQ 就大件事。 呢個可能有少少，我覺得咧係好多普遍嘅家長啦，而家教小朋友嘅時候就中意用一種鼓勵性質去教，而家年代係鼓勵噶嘛。咁佢鼓勵嘅時候咧，又鼓勵果農喎、即係可能做 IQ test 又點樣，又做好多唔同評核嘅時候喺度，哇！真係好好、喎，係咁讚佢好。咁你唔係叫你讚佢差，唔係話佢差咁樣。咁但係讚佢好之餘咧，你都要補多一兩句啊。咁你好，佢用喺邊度啊？喺邊個時候你可以發揮到你嘅才能啊？你淨係讚佢好咧，小朋友聽得多咧，你聽譬如十年咁樣，聽十年話哇我好。你唔會諗自己有一樣嘢係差 嘅。不過小白嗰度補咧，即係補啊！喂，如果真係 IQ 低，有冇得補翻佢高啲嘅咧 ？IQ 低咧， 有冇得我做 IQ 高？ 我以前有聽嗰啲 professor 講咧，佢話如果 IQ 唔即係只係普通或者偏低少少咧，佢可以靠佢經驗累積，佢拉翻少少分嘅，即係佢用個經驗去到搭救一啲原本係只係能夠用 IQ 去解決嘅問題， 但係點啊？但即係一定有但係咧？你咁樣講，但係 咁即係要問啲 IQ 高嘅人有冇得補喎？反而 有有 你唔應該問啲普通 IQ 嘅人喎。即係我身邊都有啲人咧 ，IQ 好高 啊，係 啊，係啊，直情加入埋嗰啲最高 IQ 嘅機構啦。咁唔講佢係邊個啦？即係成日同我哋講股票嗰個朋友仔咧，姓黃嗰個朋友仔咧，係啊，真係佢啲好高啊！全香港 top ten 嗰啲高 IQ 要人嚟啊、嗯！好啦，嗱，头先讲话高智商咁啊，一路有道小白咁样讲，讲、嗯、出快乐呢两个字咧，原来高 IQ 系快乐嘅，因为英国有个研究咧，咁啊，揾咗7000多人去参与啊，高 IQ 嘅人咧，比低 IQ 嘅人咧，或者中度 IQ 嘅人咧，快乐指数咧高三倍啊，系、 嗯、 三倍、 嗯。 我估计咧就系高 IQ 嘅人咧。即系变通啊，即系或者即系 smart 啲咧，佢唔会见到前面有埲墙，哦、 啊， 等我撞埋去先， 咁 样睇下撞，睇下撞埋个墙系咪真系会头痛先咁样，即系变到你有阵时有困难嘅时候，你识避开，啊，识得走位，咁第二咧就 系、 是。高 IQ 嘅人咧長壽啲，長壽啲，因為咧佢懂得愛自己，懂得照顧自己嘅身體。明明知道咧，喂吸毒有害嘅，哎呀，咁我梗係避開啦。但唔係嘅，如果你即係智商唔高，哇吸毒啊，喂好開心噶，剎那之間，咁你又去吸毒啊，咁啊唔愛自己啦，壽命亦都唔會長啦，咁嘅一個意思。 啱啊啱啊，我覺得都好啱。 係啊，咁啊希望大家即係來年，即係今年 IQ 低咗唔緊要，下年追翻啦嚇。 垂头丧气，无人可指赞你。猜想这次说法可会够适合当听着难心死。猜想几次只会不再介意，补救也徒劳厌弃，遗留心慌遍地，还怎么敢追问？ 7:56啊，嚟自 Hanna 谷子乔嘅《随意门》。 咁啊，喺2022年咧都就快即系再见嘅时候啦。咁啊，其实有好多新嘅发明用喺呢个农作物上面嘅。 都有啲大嘅突破嘅、除咗係講緊我哋嘅肥料喺2022年嘅時間，亦都推出咗好多，即係我哋真係可以叫佢超級肥料，即係佢嗰個營養嘅成分啊，各樣嘢咧係做得更加優越嘅，咁、可以令到我哋嘅農作物咧係可以更加急速去到生長，以及咧就嗰個品質咧更加有保證。所以我哋而家咧就見好多譬如街市。啲農作品咧，其實個質素咧，我夠膽講係肯定比十幾年前咧係靚好多， 所有都標榜有機嗰啲啊，係嘛？類似 啊，有機或者甚至乎佢唔一定係標榜有機，但係佢種出嚟嗰個營養成分啊，佢嘅味道咧係令到我哋更加喜歡，即係呢個係科技一個好大嘅進步，即係喺2022年咧，亦都見到有好多呢一類型嘅肥料出咗嚟。好啦，咁除此之外咧，有啲得意喎。啲得意嘅就係啲科技點樣去到應用喺農作品咧？咁其中有一個咧就係除害蟲嘅科技。我都望落去都幾搞笑。咁佢咧有一間大學咧去到研究，咁佢就話到其實好多時啲農作物咧，如果有害蟲嘅時候，就基本嘅方法就噴呢個殺蟲劑啦，係啦，殺蟲劑啦。咁佢哋而家咧就用咗一啲嘅機器咧，佢可以一路行緊個農田嘅時候咧，佢係產生一種。我哋聽唔到、睇唔到，亦都感覺唔到嘅震動， 超聲波嘅嗰啲咁樣。 我都唔知道可唔可以用超聲波，佢淨係用震動兩個字去到形容。咁佢一路 shake 嘅時候咧，即係我哋身體未必感受得到㗎呢 shake。咁一路 shake 嘅時候咧，咁佢就會產生咗一啲嘅 波頻 係啦。然後啲波頻咧就喺農作物上邊咧，佢可以唔會破壞農作物嗰個嘅結構情況底下咧。將啲害蟲咧逼曬出嚟， 震走佢。 係啊，即係佢應該係震到嗰啲蟲咧，好唔舒服，周身唔聚財，跟住覺得黐喺呢棵嘢上面咧，唉，都係當刻噶啦，走啦。 咁但係佢哋可以去邊咧？即係嗰啲害蟲啊， 佢 哋出咗嚟之後去邊？ 離開嗰塊田咯。 哦， 佢另一塊，佢另一塊冇用呢個機器嘅田嗰度，跟住另一個農夫就失收啦，係咪啊？ 咁樣啊？ 所以咧，佢將佢逼走咗之後咧，咁啊啲害蟲梗係走啦。係咪即係去隔離塊田咧？唔知嘅。但如果隔離塊田都用嘅話咧，咁嗰啲害蟲就唯有再走更加遠嘅地方啦。咁呢啲科技咧都可以， 直到一塊田係唔用呢個波頻為止， 即係只係叫走佢哋，去第二度咯，去隔離咪冇咯。 都好啊，叫得走都好。如果唔係佢哋嗰啲叫做。農作物嗰啲失收嘅情況咧，都會好嚴重，因為而家譬如啲咁嘅極端天氣多咗咧，我哋都 係 啊，成日聽糧食危機又成。如果我哋再唔喺呢類型科技上面點樣補完，令到佢哋嗰個嘅農作物咧可以發展得更加好嘅話咧，一面對農作物失收咧，其實我哋又係頭痕嘅啫。咁除咗呢一個叫做用震動嘅方式咧，可以將啲害蟲驅走之外咧，有一啲咧新嘅切草機啊，同埋嗰啲叫收割機咧。佢哋就已經唔係話單純好似以前一塊田咁樣有個人揸車咁行咁樣嘅，佢哋甚至乎連埋個 angle 啊入邊嘅結構剔除咗之後咧，佢可以咧，如果你嗰個秧咧切完之後，佢仲可以有再生，即係第二組、第三組嘅話咧，以前咧就好容易會破壞嘅。而家佢因為嗰個刀片嘅設計唔同咗咧，你架車一路行嘅時候咧，佢比以前咧係快咗差唔多兩三倍嘅速度收割，而且佢仲可以更加完整咁樣保留嗰個農作物。咁即係同一時間咧，佢加快咗大家。等下一轉嗰個收成期，咁呢啲咧其實都係好啊！即係喺2023年嘅時候，我哋喺街市見到啲農作物越嚟越靚咧，都係有賴科技去到幫助我哋啊！ 抵港當日或者抵港之後接受核酸檢測，改為自行進行快速測試至第五日嘅健康建議。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話：本港已經建立穩固嘅防疫屏障，因此決定取消。另外，安老及殘疾院社會維持員工每日做快測和定期核酸檢測，院友需要每日做快測，訪客就需要有核酸檢測陰性證明。政府全面停止住宅樓宇的每日強檢公告，但是全港檢測中心和檢測站會維持為願檢盡檢人士提供免費核酸檢測。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话，美国通过外交渠道通报，表示不会随同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向乌克兰派遣美方专业人员。拉夫罗夫接受俄罗斯传媒访问的时候话，俄罗斯通过大使馆营救畅通的渠道向美方查询，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是不是意味将会向乌克兰派遣美国专家？拉夫罗夫引述美方的解释，表示派出专家的做法不在计划之中，因为美国不想亦都不会直接与俄罗斯作战。

日本流行榜入面找到一首歌曲，同样是来自改编自己经典名曲《哈兹库伊初恋》。最近因为日剧人气话题不断上升，虽然在2022年重新冠录混音版本，但仍然能够获得多个排行榜头三甲的位置。宇多田光自己本人也说到，为了庆祝出道24年重推黑胶唱片，希望乐迷可以享受到新旧交替的旋律。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宇多田光初恋。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乌达达希交流宇多田光》，黑泽葵初恋。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百元号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早晨啊，8:12嘅时间，今日继续请嚟咧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星兴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啊。Kenny 早晨， 早晨 Kenny， 早晨 早晨啊 ，Kenny， 喂，嚟到期指结算嘅，睇下琴日恒指表现啦，恒指咧曾经掂到个20,000点嘅，咁啊超过咧八十亿嘅资金咧就捧呢个中资金融股，咁啊最后收市都一升啦，升305点啊，大市成交咧1219亿啊吓，咁啊1219亿啦，不过都系咧企唔稳喺20,000点楼上，你嘅睇法系点啊 ？Kenny， 交俾你去帮我哋分析一下，唔该晒。嗯， 好，其实个睇法同两三个礼拜前都系差唔多噶啦，都系咧就即系。雖然係突破咗19,000啦，咁但係咧就係需要喺19,000水平呢啲位咧，就係頂固下反覆下啦，咁先至可以再進一步係上衝。所以你見到琴日咧，就雖然咧就穿一穿個20,000点啊，咁但係就其實20,000点都未企唔穩住。咁但係當然嗰、那個大嘅趨勢，即係如果拉長啲睇嘅話咧，咁當然都係進一步睇好嘅，因為事實上其實就嗰、那個基本面上面嘅話咧，好多嘢都轉變咗嘛。起碼大家而家咧就即係出去食飯都唔使再掃心卡啦。咁同埋都係宴會上面啊，或者好多function方面咧都冇呢、這個即係上下人數啦。咁即係我啲同事啊朋友，琴日都即刻話今日一定要衝出去咧，夜晚黑就要去開下 party 啊，要去唱下 K 啊，打下邊爐啦。咁就都反映到大家可能都會係即係嗰個氣氛啊，同埋嗰個活動上面咧都會多咗嘅。咁當然對嗰啲內需啊、消費啊，同埋一啲係即係收租學業務方面咧，都一定有幫助喺度啦。咁所以就個趨勢就一定係慢慢復常噶啦。咁我相信就係250天平均線咧，都係個目標嚟噶。 我想問問 Kenny 咧，有時見到啲特別係女士們咧，即係買咗啲貴價袋袋啊，行出嚟嘅時候，哦、有錢喎、啊、好勁啦、啊，會咁樣講啊嘛。但如果見到一啲公司或者一啲機構咧做緊相同嘅嘢，係咪都可以話佢啊好勁喎，唔錯啊？就係、是、講緊領展啊，咁我喺星洲買咗個商場喎，120几亿、啊。是不是真的有钱啊好景啊可以望一望呢我 做 M&A 啦是这样是吧 是其实领展呢就不单止是今次买一些境外的收资产的、 嗯、 如果大家记得的话之前不是买了澳洲的、 嗯、 澳洲方面呢都是地标项目来的。 嗯、 因为领展方面呢其实他们他们领展是 RISC 的啦是一个信托啦。其实信托当然都是以一个是过往都是以收息为主的。不過咧，就領展不嬲咧，第帶嚟嗰個股東嘅回報方面咧，就唔係淨係個息口，因為個息口實在就唔算係高嘅，咁、佢就不嬲都係靠依個係資產增值啊，係個提升嗰個係資產增值嚟到係提供一個回報俾啲投資者啦。 咁最早期咧就所謂做 AEI 啦，就係將嗰啲本地嗰啲屋邨商場翻新啦。改良啦，咁個租值咪提升咯，咁所以變咗嗰個係整體個回報咪可以提升咯。咁之後就係開始慢慢就係因為都翻新到七七八八啦，咁相信而家大家去街都見到旗下領展嗰啲商場都幾靚噶啦，都唔錯噶啦，都冇得再整啦。咁你冇理由將嗰個屋邨商場整到好似 Element 咁噶嘛？咁所以變咗就空間就冇啦。咁所以變咗佢就開始就係拓展境外市場去做收購項目啦。咁所以變咗今次新加坡方面咧，都係即係過往啲策略嘅其中一樣。咁佢不嬲個策略方面咧，我見佢都係賣啲比較地標性係靚嘢。咁呢啲其實我哋即係投資地產都成日講話有買貴冇買錯嘅嘢咯。即係當個市場係好嘅時間嘅話咧，咁呢啲項目一定係升先。等於香港住宅都係啲藍籌屋苑係升先噶嘛。 咁如果即係講開譬如藍籌啊或者地產方面咧，見到嗱中港通關啊在即啦，其實樓市咧都見到好多嘅大行啦都唱好香港嘅樓市，話到咧個成交出年嘅時候咧咁啊都會回升啊。咁嚟緊譬如喺本地嘅地產股方面啊，會唔會可以話中長線都有一個幾好嘅觀望咧？ 咁啊，應該係會成交量會回升翻啲嘅，如果你嗰個係復常翻，咁但係當然唔係淨係睇一樣嘢啦。咁最緊要即係買樓方面都係啲人睇翻嗰個經濟基本因素啊，同埋嗰個就業嘅情況啦。咁就隨住復常嘅時間嘅話咧，咁應該經濟都會改善嘅，就業情況應該會改善嘅。咁另一個我哋要睇就息口啦。咁喺息口方面咧，就睇下究竟會唔會話喺呢個今年出年嘅第一季方面見到頂啦。咁如果見到頂嘅話咧，當然就好啲，因為始終你供樓人士方面咧個息口嘅增加都會增加咗個負擔喺度噶嘛。咁依一排咧啱啱過咗嗰個聖誕節假期咧，就嗰個二手成交數字就增加翻啊嘛，咁當然基數好細啊，但係如果你話即係增加個百分比方面咧就多咯，咁因為點解咧？我覺得就係個價錢，你見到啲即係二手樓嗰啲業主咧，就其實都開始變得冇咁進取啊嘛，甚至乎有啲人走嚟還價嘅話咧，可能劈一兩成，有啲人都會考慮啊嘛，咁所以就會增加翻啲成交咯。咁但係就最重要，我睇嗰個係一手咯，一手盤咧，因為供應好多嘅都仲係，尤其是嗰啲新界北嗰啲咧，供應都好多。咁要消化呢啲貨源嘅話咧，都有啲時間，我覺得。 咁可能大家都要慢慢嚟啦，係啊，循序漸進啦，好似我哋即係通關或者咧，即係疫情開始放緩咁咧。好啦，嗱 ，Kenny 嚟到咧，我哋今2022年咧，最後一次同你傾偈啦，係咪先？咁啊，嗱，係時候 wrap up 一下今年港股咧，真係幾難去投資嘅，作為散户由年頭咧一路跌到落去年中。咁當然我哋即係有時投資股票啊，就未必一定係即係要買升嘅。當然有啲做下淡友咁都 OK 嘅。咁啊，做啲孤軍啦，孤軍作戰咧又有啲斬獲。不過直至咧十月咧就有個 V 型反彈出現咗啊嚇，咁啊好多股份咧都攀升翻咧三成以至四成以上啊咁樣。咁今年你去 wrap up 一下，今年港股係咪叫做疲極大來咧，迎來我哋記得九月十月好悲觀噶嘛，去到13年、14年嘅一個港股嘅低位，你都有講話應該唔會再差啦吧咁樣咁啊，Kenny 交俾你去幫我哋歪下帶啦 ，wrap up 一下2022年嘅港股表現。 今年咧就真係都屬於不平凡一年㗎啦，因為點解咧？你睇翻就除咗個股市之外咧，其實如果大家記得年初個疫症都幾嚴峻㗎嘛，其實都唔係好耐之前嘅事喎，都係今年之內嘅話咧，其實都睇到個疫症方面咧，香港我講緊都幾嚴峻下㗎嘛。咁就跟住當然就係嗰個貨幣政策嘅轉變啦，因為我哋過往習慣咗好多年都係低息啊，或者係基本上係即係零息嘅環境之下，突然間一個 U turn 倒轉嘅話咧，咁所以令到啲資產價錢咧就大幅係影響啦。咁再承接返就係舊年開始呢內地好多行業包括新經濟行業嘅整改啦，都係令到啲股份嘅估值方面呢就大幅係變化。咁所以你見到呢今年就真係嗰個波動性係非常之大囉，同埋嗰個即係轉捩點方面呢都係幾明顯嘅。咁就但係而家我諗開始慢慢應該我哋去返一個好嘅路途啦，因為最主要就開始慢慢疫症嘅復常啦，同埋就係最重要就係我覺得整改上面呢 好多嘢應該都叫告一段落㗎啦。咁尤其是大家可以留意翻就係話啱啱放聖誕假之前咧，嗰個中央工作經濟會議咧，其實都 focus 翻多啲好多喺經濟上面發展，尤其是喺啲新經濟平台經濟方面咧，都特別有講到話要引領發展啊，創造就業啊，同埋要幫國家咧喺嗰個國際競爭社會裏邊咧提高競爭力啊等等。咁即係肯定翻咧就新經濟嗰個角色咯。咁所以變咗我相信就喺好多嘅環節上邊話咧都會有所改善嘅。咁我自己覺得應該喺出年咧好多環球嘅資金上邊嘅話咧，都應該會增加翻啲香港或者係內地嗰個配置啊。 咁睇嚟咧新年有新希望喎、 啊。好啊， 係啊，股市迎來新希望都係好。咁啊，下次再同 Kenny 傾偈咧，就已經過咗年啦， 三啦， 二三。 預祝你新年快樂先咯、 啊，新年快樂，大家 好，下年再傾，多謝你， 謝 拜拜 ，Kenny， 拜拜。 2022感恩有你，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月浩，我特别感谢我的工人姐姐，由我小朋友刚刚出世在家帮手，到今天依然照顾到两位仔仔非常之好，所以很感谢她，因为她的付出令到我们有更多的时间享受天伦之乐。 家营最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2023更快乐。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继续学下嘢啦，同大家咁啊，搵嚟咧呢个春季课程，咁啊工人组织嗰个会啦，咁大家都应该知道。其实我细个有好多嘢都喺呢啲会嗰度学翻嚟，因为即系觉得都相对几平啊。 我都上过一次， 系咪啊？ 好多年前上过一次。 你系学？哪一个范畴呢中国 外语啊。 咦，我都系 外文啊。 你系学哪一种嘅语文呢？ 睇下先。我系如果我冇记错，应该系日文喺嗰度学。学咗一次，学咗两 日。我都系，我都系日文喺 入门班啊， 嗰啲嘛。同埋咧，佢好好嘅，佢会教埋你写噶。但系写嗰个部件咧太难啦。即系如果口语咁样讲啊，即系我估中哥睇咁多日剧啊。咁你一定會即係耳濡目染都會識講幾句啊！ 嗰陣時咪冇睇咁多啊嘛， 係 嗰陣時。 但係嗰陣時好多廣東流行曲都好中意加日文嘅，譬如 《撒由那拉》 錯做乜嘢啊，《撒由那拉》仲有《阿里吉多》啊咁樣，係啦，嗱呢三句 《My Love Your Easy Bang》 係啊，呢幾句都係我喺廣東歌學翻嚟嘅，唔係喺日本學翻嚟嘅噃。 又冇廣東歌，突然間會加句意大利文啊、拉丁文又冇。 Mamma Mia 咪有咯。Mamma Mia 跟住就唱， 有嗰啲英文歌， 美美关系， 好似五姑娘嘅失落于巴黎铁塔下，好似有两三句， 有法文， 有法文噶， 好似系。 嗱呢啲我唔系好熟，但系我记得有啲系，我估系法文，因为佢系巴黎铁塔下，冇理由讲 古系 西班牙话噶，咁样系啦，我估啫，我估啫。喂，讲翻呢个工人组织呢个春季啦，喂，依家好多玩法噶，嗱，中哥呢个啱你。真系，你成日话想出海玩下水，系咪先？八百蚊到啦，玩滑水，上到六堂，系啊，教你滑水。 咦，喂，抵喎， 系啊， 抵嗱， 抵唔抵咧？就见人见 智，包埋。 我觉得我都系咁样觉得嘅， 系咪包埋 行翻先？ 系咪包埋只艇同埋嗰个教练揸船嗰啲？ 包埋唔包靓女咯？你得唔得？ 得， 系啊，因为咧 学紧，千祈唔好有添啊！ 系啊，认同 学识先至要有啊嘛！你学紧嘅时候。你会鱼啊嘛？喂，哇，咁都唔得嘅，落水会鱼啊嘛？ 系啊，你唔识噶嘛？呢个 唔识，我玩过一次咋，玩过一次咋， 系时候成就解锁啦，仲小白有冇兴趣一齐玩？ 有， 你又识唔识？ 滑水我唔识啊，我玩山就玩得多， 啱啦。 水我唔系成日玩， 你两个可以咧一齐去报一报。如果仲有 quota 嘅话，嗱，前提 应该好快敷啊呢啲， 好快敷。 但香港人最多人学就学滑头啊嘛， 滑头 系滑头 嘅，一系学滑头，一系学潜水，但系冇话学滑水嘅。但是呢近排阿周星驰啊阿星爷咧 啊系啊 都有个 I G 啦，因为 I G 都话自己滑水， 佢滑雪添啊，好似系 咩 滑雪啊， 滑水又滑雪， 好似滑雪， 滑雪啊片下 系咪 啊 系 啊 系 啊， 咁啊，钟哥系时候玩下滑水。 喂、哎，好啊，好啊，系、啊。 如果报得到，都系嗰句吓。 都好富啊，好富啊。 系、啊。其实康文署有好多呢啲，譬如净系暑假嘅时候有好多滑水堂啊、风帆堂嗰啲咧。其实你一摆上网，已经即刻入富。 系、 啊。呢个唔知啊，呢、這个都系机会大噶啦、 啊。 如果富嘅话。 咁啊，仲有啲又系几新鲜嘅啲课程，嗯、又系呢啲组织咁样啦。电子机械人制作入门啊！ 会、 哦、 STEM 一早已经成为全球的大趋势、嗯，电子机械人制作入门咧，绝对帮到你。 系时候改咗屋企嘅模型啦，钟哥。 系时候 呢、這个我报唔到啦。 萝卜糖梨咁样啦， 而家啲细路仔好细个咧，已经自己写程式， 写 program 噶啦， 跟唔切啦。 唔会嘅，跟得切嘅。 萝卜糖梨喺呢个钢铁奇侠入面。都唔係好年輕嘅時候喺個山洞製作個Mark One出嚟啫、 啊， 你都得嘅應該係啊， 唔得啦， 唔得啦，係嘛 ？OK， 咁啊，俾其他嘢你玩下。如果收納你又想唔想學咧？依家咧坊間好興嗰啲收納師啊，就係、是、咧好似嗰 教你點樣執到工整慳位嘅 N 字頭咧，嗰、那個串流平台咪教你斷捨離啊嘛。跟住咧，從而就衍生咗一個職業，嗰、那個職業咧就係呢一種收納師。咁、你學咗做收納師咧，可以幫人哋執頭執尾執嘢咯。咁、 哦、 但係我又覺得咧。我自己啊、我唔会俾人哋执我屋企、就算钟点姐姐上嚟咧，佢都帮我清洁下咁样。你系点样噶、哦？你得唔得？ 其实我唔知个收纳师系咪我识嘅添啊。佢收纳师咧，佢有啲 个收纳师咁劲， 因为佢真系要考嗰啲证书，香港冇噶嘛。即系佢喺 咁而家有个 course 咁都系有证书啊。 系啦系啦，但系佢唔会帮你执嘅，佢系教你点样执。即系譬如话我唔识啊，佢会教你点样分门别类。 即系佢收徒弟，但系唔会帮你做。 系啦，分门别类啦，或者由边度开始执。因为你入到一间屋，喂，咁多个角落头，执边个先咧？咁跟住，如果你执个最难执嘅，咁可能你会有挫败感啊，跟住你会放弃啊嘛。揾啲最容易执，你一眼睇落去有满足感，跟住你先慢慢会继续咁样，即系好多方法嘅。 收纳师其实可以同 sales 一齐做， 系噶。 因为你可能屋企嘅啲嘅叫家具好难咧，去到将佢收纳得好好。咁可能咧就需要，譬如推銷一啲層架啊，或者新型嘅櫃桶啊，咁嗰啲咧就可以幫助你個收納嘅空間咧嚟得更加盡善盡美，都得喎。 係啊，咁啊嗱，除咗呢啲收納師咧，仲可以有好多電工牌咧都可以。 我呢個有興趣啊， 電工我都有興趣啊。 喂，電工咧分好多樣嘢，即係佢每樣其實咧，你考個電工牌咧，我而家睇呢個都相對比較實惠啲一啲價錢啦。你考曬啲電工牌咩 A 牌啊、筆試啊、卡拉拉城咧，你起碼擺低3000多蚊嘅。 應該啦。 系啊系啊，可能做有啲仲唔包考试费添。原来咧，你想做电工咧，都唔系话咁易啊。咁当然其他嘅机构可能会有津贴啦。咁但系我就咁样睇咧，因为佢电工咧有分呢个技能测验研习班，咁又一个钱啦。电工 A 牌笔试测验应试班又一个钱啦。实习应试課程又係另一個錢啦，咁樣，哇，都幾複雜噶喎。 係啊，係啊， 呢樣嘢要嚴謹啲，呢啲 始終同安全有關。 係啦，係啦，水都係一樣啊，都係有好多牌噶嘛。 係啊，係啊，水工 啊，水 都唔知叫 水電 水電 水電工咁樣。咁啊，仲有一個咧，就粵港澳大灣區香港新機遇係一個課程嚟嘅，讀6个钟头。系啦， 佢系学嗰啲关系啊，同埋点样去走线咁样。 系啦，找紧商机，掌握大湾区机遇。今次我平时个节目个 trailer 嗰啲用语同埋用字， 你 keep 起呢个佢啊嘛，就用佢嚟做，再做多个 trailer。 唔使啦，湾区生活一小时，佢呢个课程先6小时。如果你听我6个礼拜。大概都學有所成，估計係啊，可以試諗諗。不過呢個打趣啦，咁啊，仲有一個嘅就係呢個強積金，投資攻略 哦， 係啦，有冇興趣搞搞佢？ 個心沉一沉啊， 係咩？ 強積金一聽到啲三個字，個心沉一沉，唔好試咁多啊。 喂，但係有啲人咧，今年識轉下啲組合咧，都有啲盈利喎，強積金。但係好多時候咧，啲打工仔好似我哋幾個咁啦，即係懶得理啊， 容易疏忽啊， 係啦，咁你唔理咧。就 係啊，即係你本身 set 咗個 plan 喺度，但係你又冇留意到其實外圍嗰個走勢嘅，又或者自己懶得處理嘅，咁冇辦法啦。咁其實呢啲 plan 都應該時不時揾你個項目經理。 或者顧問去到問一問 強積金經理， 係啦，咁啊點樣去到轉一轉走下位咁樣？ 即係自己都要做啲功課， 自己要嘅，自己錢嚟噶嘛，其實嗰啲自己應該負翻最大責任。 係啊，有啲人即係啲投資組合錯曬咧，即係太進取嗰啲咧。都輸好多噶，今年即係強積金，即係作為一個打工仔，咁所以爺話你冇得即時提款翻出嚟，仲、仲有一段逃長路遠。不過調翻轉頭就係、是、咁多係錢嚟啦，睇、 啊、 到個户口數字升升跌跌都有啲開心或者唔開心嘅、 啊， 我深信。咁、大家叫做未雨綢繆啦。咁頭先講嗰啲課程咧，都自己上網可以了解更多。咁啊，唔係淨係呢個機構嘅，咁、坊間都有好多唔同嘅課程啦。咁、總之都係啦，啊嚟緊2023年有冇啲機會可以增值？食下自己咧，令到自己变得咧啊更加叻一啲，更加醒一啲咧，都可以谂谂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铜锣湾中央图书馆附近一架巴士清晨近五点沿住高士威道东行，怀疑失控撞向电车站，巴士车头挡风玻璃碎裂。意外之中有11人受伤，包括司机，伤者送往律敦治医院。美国宣布下个月5号来自中国包括香港和澳门的旅客必须持有两日内检测阴性证明。意大利就決定對所有來自中國的旅客進行抗原檢測和病毒測序。而澳洲總理阿爾巴內塞說，針對中國遊客的旅遊規定不會有任何變化，並補充說澳洲政府正在密切關注中國的疫情。目前澳洲政府要求入境旅客必須在出發之前進行陰性檢測證明，並可能在抵達之後接受隔離或者居家監察。日本政府相關人士透露，日中韓三國首腦會談基本確定將會連續三年不舉行。共同社報道，雖然日中韓同意每年召開首腦會談，但是受到部分懸而未決的雙邊問題影響，對話框架處於失效狀態。日中韓最近一次首腦會談是在2019年12月在中國召開，會議原定計劃2020年在南韓舉辦，但是2020和2021年都因為新冠疫情和日韓關係惡化而未能夠召開。教宗方济各表示，荣休教宗本笃十六世病重，身体已经非常虚弱，呼吁信众为本笃十六世祈祷。方济各未有透露详细病情。梵蒂冈发言人表示，方济各在星期三向信众呼吁为本笃十六世祷告，他亦都到本笃十六世在梵蒂冈一座修道院探望。现年95岁的本笃十六世在2013年辞去教宗一职，成为近600年来第一位宣布退休的教宗。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5,991点，跌34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2，日元134.13，瑞士法郎0.928，加元1.36，人民币6.98。英镑对美元1.203，欧元对美元1.063，澳元对美元0.675，新西兰元对美元0.63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5.05美元，卖出1,805.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同干燥，早晚相当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同干燥，朝早相当清凉，日夜温差较大。元旦假期气温逐渐回升，现在气温15度，相对湿度5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Didi 同你讲翻港岛区先啊。

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呢套我睇过， 呢套我都睇过，不过唔系好记得啦。 记唔记得冇紧要，一齐倾下呢套戏你睇过未？ 在电影上画之前必定有一些 trailer 预告片、啊 嗯、 你们喜不喜欢看一些预告 的？喜欢，很喜欢。那 你们期望预告片给到什么东西你们、 说给我知道这套戏是很紧凑、 嗯、 有我想看的元素、 嗯、 但是不要讲得太准。 不要讲得太准。 是啊、嗯、一个不觉意的话我看完个 trailer, 讲了个剧情。 不小心的哦，原来他讲这个、嗯、那我都知道、嗯、不用去看。 现在有几个 trailer 的，有些即是譬如那些超级英雄戏啊。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不是疫情，是那個宣传策略， 是的， 真的， 即是间不中就拱啲俾你，而且他哋那个在套戏上映之前，甚至乎一年前已经开始俾你睇， 一年前那些得个影嘅啫，咁啊掉咗你个影先，有影咯，跟住咧就喺度啲人咧就上纲上线，谂呢个影咧。那個盾牌的 shape 是怎樣的、嗯啊、那個武器又是怎樣的，就估佢到底會有什麼角色出來。 所以真的個宣傳片很重要啦。 我最記得是蜘蛛俠幾代同堂那一套，即係一年之前已經聞到樓梯響，即係聽到樓梯聲，跟住、 啊、 哇一路鋪一路鋪，跟住啲人咧就腦補啊，即係用自己嘅腦咧， 網上又另外講 咧，補完啊，係咪真係會三代同堂啊？係咪會有 Toby 出嚟啊？係咪有邊？ 跟住又唔認會出嚟喎、啊， 加票係啦，跟加票 加票又唔肯喎、 啊，就係啦，係啊，幾有趣幾有趣呢啲。 認啊，咁、究竟你哋相唔相信宣傳片裏邊講嘅嘢咧？ 一半半可能 嗱，呢、這個就係砸死嘅地方。咁、佢可能會吊起你條引，咁你即刻話：喂，好想睇，好想睇。 嗯， 但另一方面咧，可能係假嘅。 係啊， 譬如就話我講個，因為好例子，蜘蛛俠咁，連阿邊個一個都話 Garfield 都話。我冇喎、 啊，系啊， 我冇喎、啊， 跟住又睇啲歌詞嘢咧，又話佢哋不和噶嘛，開頭 係好多嘢啦，咁、原來咁冇感情喎、 啊， 好啦，咁 即係離曬， 直情係 friend 啊！你睇到部電影，佢拍出嚟嗰三個人直情係有愛喺入邊喎， 係啊，咁咪即係佢嗰樣嘢係假嘅咯， 係 啊，嗰假嘅，咁你又會唔會繼續再信佢哋呢個品牌拍出嚟嘅宣傳片咧？擺明係假嘅咯，有好多嘢。再舉個例子，譬如佢之前嗰、那個即係用翻。漫威啊，佢之前 Infinity War 啊，佢有啲鏡頭咧，其實喺個戲裏邊冇出過嘅喎。 係 啊， 譬如話佢有一個鏡頭就影住所有嘅啲超級英雄咧向住鏡頭走嘅， 奔跑係啊， 奔跑。但係咧，原來佢最初個宣傳片咧有埋啊綠色巨人喺度嘅。 哦， 但係咧正片裏邊綠色巨人都唔喺度。 係啊， 係啊，咁點樣解救咧？因為綠色巨人冇變到綠色巨人啊嘛，佢仲要揸住個機械人之後變唔到身噶嘛。咁嗰個咪即係假嘅咯。 嗯。 咁如果係假嘅，點解仲要信佢咧？ 嗯。 嗱，點解無端端會講起呢一樣貨不對版嘅嘢咧？ 係。 因為啱啱咧喺美國一個新聯邦裁決啊，有一個判決咧，有可能啊，可能有啲指標性。咁話說咧，2019年嘅時候咧，有一部電影叫 Yesterday 嘅，即係講嗰個又係嗰啲聽翻。 我記得 嗰啲歌咁樣， 係啊係啊，好似有個南亞裔嘅主角咁樣，跟住話佢原來可以即係嗰陣時嗰世界冇 Beatles 嘅， 係啦， 咁跟住佢就將 Beatles 啲嘢就炒冷飯，跟住成為咗哇好勁好勁好勁，跟住最後佢都係忠於自己，哎算啦，其實唔係噶，我都係抄人嘅咁樣啦， 就係呢一套啦。咁、 嗯、 但係原來呢一套戲咧喺宣傳嘅預告片裏邊咧， 係。 原來有一個演員就係安娜德哈馬斯、 哦、 安娜德哈馬斯即係做如果你而家啱啱最後嗰套鐵金剛客串咗好短時間， 哦、 好話哇好靚喎，好靚， 好驚豔，好靚嗰個，即係講啊零零七去咗西班牙嗰個女特務， 就係出十分鐘到嘅啫， 開高差嗰個女仔啦， 即係逆殺手嗰個女主角啦。 嗯， 又或者係啱啱第一集嗰套嘅咩啱啱嗰套。偵探片 哦，我峰回路轉啊， 峰回路轉上一集， 系啊，福比利大宅謀殺案， 福比利大宅謀殺案啦，佢有份做啦。嗰、那個女仔原來喺個宣傳片嘅時候有佢嘅、 哦， 問題就嚟啦。咁因為喺正片上嘅時候，佢所有嘅戲份剪曬， 哎呀， 咁即係話你睇呢套電影係冇佢份， 佢有拍嘅， 但係佢有拍， 佢有拍， 但係只不過上映嘅時候剪曬。 咁呢樣嘢其實香港都出好多，都曾經見過嘅。譬如話啊，一代宗師張智霖，最後喺宣傳佢拍咗噶嘛，但係正片嘅時候剪曬，咁冇咗啦。 Blu-ray 又出翻少少嘅，好似 Blu-ray出翻， 印象之中。 咁問題嗰個官司係點樣呢？咁就係話，咁因為好多佢嘅 fans 就話：，喂，我睇咗個宣傳片，我知道佢有，我先至去買飛睇啊嘛。咁但係你而家我去到戲院睇套戲冇佢喎。咁於是乎就告上個聯邦法院。 哦，有個 fans 幫呢個女仔告啊！ 我唔知佢係一個啊，定還是一個集團啦、啊，定還是有律師去告啊？ 定還是 fans club fans club？ 定還是本身個律師又係 fans club？ 係咯，可能係。 咁啊告上嘅咧，環球影業咧就話佢嘅觀點就話，電影預告片係藝術，富有表現力嘅作品，應該被視為非商業。嘅一個嘅 唔得， 好啦，咁但係當然佢用呢一個就話我都講唔得。 喂，咁你做宣傳，成日都話宣傳片宣傳片㗎啦，係 啊。咁但係 非商業用都講得出，係嘛？ 咁呢個聯邦法院咧就話唔係，預告亦都係屬於商業宣傳嘅一部分。 係咯， 佢最終目的就好簡單嘅啫，銷售電影咯，因為就引你去睇啊嘛，所以。呢、这、一個咧就判佢敗訴、 哦， 而且仲要即係如果暫時我唔知佢最後你知又要來來往往噶、嗯，要賠$500,000。 嗯， 哇，咁就大件事啦，因為呢個開咗個先例。 哦， 咁即係話如果預告片嘅嘢喺個戲裏邊係貨不對版咧， 嗯， 咁有先例啊嘛，咁啲人咪可以告咯。嗱，咁呢個咧就係正話講點解我講係超級英雄嘅，即係漫威特別係、 嗯， 因為漫威好慣常用呢一招噶嘛， 係， 譬如佢個宣傳片係真係宣傳片嚟嘅啫，佢好多嘢咧。在正片裏面沒有了的、 嗯、 特別是那些正話講的譬如 Infinity War 有六巨人，六巨人明明都未變身，那為什麼宣傳片會有呢？那好像是我提早有些英雄集結的畫面給你看，是但是假的， 但又不齊人的、哦、 又不齊人 的，又不齊人的、哦、有些呢會出現的沒出現，有些呢你以為他不出現，他又出現了、哦、 譬如有 些擾亂你的視線， 擾亂視線，譬如說他裏面有一些呢我很記得Thanos 未同美國隊長打的時候，他已經戴了無限手套了嘛。但是無限手套上面，如果沒記錯，在一個預告片裏面，一粒石都沒有的。等一粒，沒那麼多的。但在正片裏面有的。 齊曬，如果不是他做不到那個捏住隻手的效果。 這裡又是用來騙觀眾的嘛。那就是說預告片可以是呃觀眾咯，嗱咁呢個就大家都要留意啦。咁而家漫威都話：咦，究竟嚟緊嗰啲戲用翻以前個套路，都係有啲嘢呃下你啊，定還是都係唔好啦？俾翻啲真嘅你睇算啦。 喂，咁啊，港產片啊，明買明賣一啲喎。港產片好少呢啲 tricky 嘅。 港產片通常係咪喺套戲入面本身即係你已經拍咗嘅部分去剪輯 剪輯咯， 係啊， 即係通常個 trailer 睇到幾多咧，大意都係咁樣㗎啦。 係啦， 即係最唔好都係將最精華嘅剪曬出嚟，你入到戲院呻笨嘅啫。即係港產片， 應該就話 原來已經睇咗。 係啦，係啦。 我講開蜘蛛俠咧，我好記得蜘蛛俠唔係第三集，第一集嘅時候咧，個個喺度鬧曬個宣傳片。 等等先。边一个人做嘅蜘蛛侠嘅第一集、啊？ 我都谂紧， 都系 Tom Holland， 系啊， 即系阿蜘蛛仔， 蜘蛛仔 嘅第一集。 系咪叫 Amazing Spider-Man 啊？ 唔系 Amazing Spider-Man， 系 Garfield， 系 Garfield 哦。 诶，佢嗰个系第一集， 回家日定系 回家日咁样系嘛？类似 Welcome Home 啊。 回家 日，回家日， 回家日，好似总之阿 Uncle Ben 又要死一次嗰次嗰个咯，就 佢冇拍到啊， 我冇拍到啦，因为太凄惨啦，我哋经历咗三次 Uncle Ben 都要俾车车死咗， 好阴功 Ben 啊，知唔知 啊？真系。 咁但系嗰个宣传片咧就俾人闹到爆炸，点解？因为佢系顺剪啊，佢系将成个戏咧由头跟住个剧情剪一次出嚟，咁个个都话我睇完个 trailer， 我咪即系睇咗套戏咯，即系原来佢最初系咁样变蜘蛛侠，跟住经历咗乜嘢，见到个坏人，跟住捉咗佢，我未睇晒咯。佢真系顺剪啊嘛，咁所以一套宣传片其实好考功夫。 哇！你咁样讲起咧、我记得Tom Holland 咧做呢个第一集嘅时候咧，我系 miss 飞嘅，我系几唔中意睇嘅。我印象之中，因为咧佢，我真系觉得佢冇做得之前嗰两个咁好、啊。但系直至咧，钢铁奇侠四啊，系嘛，四定五，总之咧。 佢最好睇嗰一集咧，就係同鋼鐵奇俠好多互動嗰一集，我先覺得呢個演員做蜘蛛俠幾好睇樣。 嗯、船又斬開咗一半嗰集啊， 好似 係啊， 好似印象之中係同，總之同阿羅伯唐尼咧好多互動，覺得羅伯唐尼係佢爸爸，跟住開個武器庫俾佢睇，喂你揀啦咁樣，即係留咗好多寶物俾佢咁樣咧，跟住我先覺得哦。哎，好啦，我接受你做蜘蛛俠啦，咁样。 嗰个咧，如果你话去到咁样，就应该系要顺推翻之前啊，佢最初出现嘅时候咧，咁因为佢都客串喺嗰、那个美国队长三第一次出现啊嘛， 系啊， 嗰阵时咧就有多啲互动，咁嗰阵系好睇啲嘅，咁、之后系真系有一段时间，大家都会觉得喂，好似真系争少少咁样。 即系因为你上一集煲得佢太劲咧，又话打宇宙狂魔，又话打到上太空，跟住翻翻嚟咧成为纽约区嘅小子咧，你会觉得哇，其实好简单啫，你啲任务系嘛？ 但系第三集即系真系三代同堂咧，就真系突然之间爆爆晒上嚟，咁究竟系因为三代同堂定还是系？佢自己都嚟得好嘅，特別係Auntie May 死嗰場咧，我幾中意， 係啊， 即係成個鋪排得好靚。 但三代同堂咧，最唔好係咩咧？個綠魔啊太渣啦！我成日覺得，即係打拳頭交啊！你明唔明？你記得啦，臨尾綠魔係同佢哋係打緊啲拳頭交噶嘛？ 你有得去解釋嘅，因為你 salute 翻去真係Toby Maguire 嗰個啦。 但係你一個叔叔。同三個即有老有嫩、老中青，咁你冇理由一個叔叔會打得贏佢哋噶嘛？係咪先？同埋即係人多蝦人少咧，嗰下過唔到嘛？又話超級英雄喎、啊， 講呢個宣傳片都講咗咁耐，其實我就想講另一樣嘢，就係有陣時候啲宣傳咧。佢想講嘅係，我宣傳呢一部係一套偵探片，即係啱想講嘅就係啱啱最新串流平台嗰度咧，又係神探嗰、那個 零零七 嗰套咧。咁你宣傳係一套偵探片，我就覺得佢唔係一套偵探片，其實佢係一套諷刺寫實嘅戲。咁我如果係咁樣宣傳，又得唔得咧？因為我自己睇啊，我個人嚟睇，佢偵探部分係真係比較削嘅，講曬俾你聽咯。 係啊，同埋佢搞笑添，你擠茄汁嗰度，即嗰度都得喎。過 但係其實佢個內容，如果你再睇翻一次，或者諗翻佢個故仔。是諷刺緊而家成個社會嘅，咁佢唔係一套偵探片咯，佢一套諷刺戲嚟噶嘛。咁、如果咁樣宣傳又得唔得咧？將來、即係我俾一啲個表面個包裝嚟，係 偵探嘢， 但係原來唔係講呢啲嘢嘅。咁你又收唔收貨咧？ 咁啊，真係要大家睇多啲先。 睇多啲先。 早晨，你各位晨光听众，话咁快就嚟到今个年度最后一次同大家见面咯噃。喺呢一个转头话你知嘅环节，都要同你讲下时间有几紧张嘅。点解？听完呢只歌就话俾你知啊！ We ain't having no bad days. Stay living on good times. When the cups dried up, fill another ride up and let it just slide. We ain't having no bad days, 'cause we having them good nights. When the cups dried up, pour another vibe up and let it just slide. We ain't having no tow truck, my Bugatti on the bed, Sheba in the window red. Don't know how much I can spend on this. No luck, popping bottles full of air. Yeah, it's hard to keep your hair when you're living on a prayer like this. Pinky ring on the Bible, I'm a product of survival. Yeah, I became one of my idols. You know, I know. We ain't having no bad days, we stay living on good times. When the cup's dried up, fill another ride up and let it just slide. We ain't having no bad days. Top down, nothing but them good times filling up your cup now. And I'm feeling low when you're sitting real high. Everything's cool under that blue sky. Most days just keep it on simple. Nothing too crazy, just cruising through the middle. Watching them sunsets, keeping it easy. Enjoying my life, yeah, every single season. We ain't having no bad days. Just slide. We ain't having no bad days, 'cause we having them good 是12月的29号，原来这个日子叫做 TikTok Day， 不是那个网上的热播系统，而是讲一些钟摆动那一种 TikTok TikTok 的声音。大家望下你的手表，望下个日期，原来2022年只是得返那两三日咋。有没有什么目标你在今个年头已经 set 了，但是都仲未达得到的？又或者有没有什么大 project 你需要在年底之前赶紧完成的呢？这个日子 TikTok Day 就是提醒你，时间真的一秒一秒地流走，所以如果仲未做得晒的话，要快手一点了。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齐戴口罩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See you.

后耳屋。 圣雅各福群会艺想的陶艺师傅仔萧宇恒好喜欢去海外参观展览，但就要一班职员辛苦筹备了。为什么这些职员都乐在其中呢？星期六晚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文教组制作，四通八达。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早晨，早晨，星期四嘅投资 O to O 啊，阿 O 同大家咧讲讲今晚美股表现啦。道指要跌啊，跌365点啊，标普500指数咧跌46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跌139点，港股 ADR 咧按比例计算都跌啊，跌300几点啦。咁啊，睇嚟咧今日咧有机会咧低开啊吓，但系有冇机会有啲好嘅消息啊，或者即系散户都或者机构都愿意买下货啊，咁啊令到个跌幅收窄咧，咁又开心啦。咁啊，始终临近年尾咧，个成交金额咧都会。相对低少少嘅，咁啊，散户股民咧就要密切留意住市况嘅变化啦噃。 阿欧同你讲健康。 早晨，早晨啊！今日晨光第一线咧呢个环节咧，继续啊，请嚟咧我哋专业嘅篮球教练啊，熊仔 Sir 郑浩雄咧，同我哋讲下啲打篮球嘅一啲留意嘅小知识啦，同埋小百科啦。早晨，熊仔 Sir。 早晨，早晨， 早晨啊！今日咧就打翻篮球啦，点解呢？就系、是、呢、這个近排都见到呢个入樽嘅狂潮啦，出现咗啦，咁啊，有啲朋友就喺日本嗰方面就睇咗啦，已经咁嗱。关于啲动画，我哋稍后时间就再分享啦。不过冬天打篮球咧，其实就好多嘢要注意嘅。咁啊，交俾咧专业嘅篮球教练同我哋去分享一下好嘛？唔该晒。 好。好咁咧，其實冬天做運動咧，真係第一樣嘢要留意就係佢個天氣咧。其實好多人都覺得冬天做運動係唔好嘅，但其實冬天做運動咧，消耗體能，消耗嗰啲卡路里啊，或者降低嗰個體重咧，其實係更加有幫助嘅。 嗯， 因為咧身體會消耗好多嘅熱量咧，去維持我哋嘅體温。所以咧，有時冬天你想做一個效果咧，可能仲比夏天更加好。夏天就出汗多啲啦。咁样，咁但系入边咧，其实有好多嘢要注意嘅，即系可能你，除咗你知道做运动系好之外，咁其实点样补充呢、這个热量啊，咁令到自己唔好容易咩失温啊，或者血糖过低，咁令到自己晕咧，咁其实就好多其他注意地方，咁但系咧。好嘅地方都好多嘅，呢方面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唔好俾个天气冻就唔做运动咯。 一定会嘅，不过好多朋友依排近排 book 场咧，都要 book 室内场咧先会叫齐人啦。平时咧如果夏天咧就好热闹嘅，通常你去街场咧都起码。叫人咧都有10个8个人出現到嘅，但係依家咧，如果唔係室內場咧，好多人咧又會臨時飛機啊，即係放飛機啊。我意思係又話啊 check 又話有兩條線啊，其實嗰兩條線根本係自己常備在自己手機。不时之需嘅时候攞出嚟咁样，唔系呢个讲笑啫。我哋波友们之间嘅一啲叫做正常操作嚟嘅。好啦，洪姐 Sir， 交俾你讲下。喂，喺个呼吸系咪比平常困难呢个议题嗰度？打波嘅时候， 其实都系嘅，因为咧，无论你室内同室外咧，其实嗰、那个空气咧，你都会觉得咧呼吸系困难啲。尤其你可能走一两个快攻咧，你会发觉啊，比平时呼吸。辛苦咗好多嘅，咁我哋会喺呢方面咧，可能提下大家啦，即系唔好净系好似平常咁，净系用呢个鼻呼吸啦。有啲人就怕唔知怕啲乜嘢，总之佢就会可能就系好似平常咁，就系用鼻呼吸。咁但系冬天咧，其实我哋更加需要用氧气入身体嘅，所以咧可能我哋都需要鼻同口一齐呼吸啦，即系可能鼻吸口呼咁样。咁同埋咧，我哋会用口之余咧，但系又唔可以将个口。抹到好大嘅，因为空气咧，好似而家咁咧，我哋好乾嘅，同埋好多嗰啲尘咧，可能会令到你吸入咗之后咧，会有种感觉就系、是，唔知系啲尘啦，定系太冻咧，令到你嗰啲呼吸嗰啲系统咧，会引致一啲可能气管炎啊，或者好多其他嘢嘅。咁所以其实你唔好睇少，可能我哋呼吸嘅时候抹大个口，或者净系得个鼻呼吸，咁呢啲咁嘅小节问题咧，喺打波上系都几影响你冬天打波嘅。 时候咯。 嗯，呢、這个都系小弟经常会犯嘅一个毛病嚟嘅，因为成日都系啦，冬天打啲街场咧，一吸入啲冷空气咧，就系咁咳啊。 系啊，你会咳噶，因为太多尘，同埋可能呢几日咧特别干啊，咁所以咧你好难呼吸住，你都觉得系好唔舒服噶。 系啊，咁我平时个操作方法咧就系即刻饮翻啲热水咯，即系令到自己 个 气管好翻少少咯。咁啊，嗱呢啲关于个呼吸啊方面之余咧，仲有个保暖方面啊，因为好多朋友仔咧，譬如打街场咁样咧，即刻啊原先系着长袖衫嘅，着住褛啊，打咗第一场之后咧，唉要除衫。我要 show 下肌肉，或者咧着翻件波衫先，咁点不知咧就系嗰一下涉衬，系咪呢一个都有啲指引咧？吓，熊仔上 其实有啲次序嘅，我只觉得咧，唔好一开始就净系着波衫同波裤啦，即系落场就为咗着波衫波裤，其实而家已经唔系噶啦，因为好多嘅衫咧，其实你可以着喺入边之后再加件球衣嘅，咁啲衫其实都已经比以前咧排汗同埋咧。唔会话好似有啲汗焗住喺个身体度嘅，即系虽然都会有啲湿嘅感觉，咁但系呢方面第一样要注意先啦。咁第二样嘢咧，你打完波通常都即刻兴晒噶嘛，咁但系咧啲人就觉得，咁我坐阵先啦，好似平时夏天咁，我坐阵唞一唞之后先至走啦。咁但系就系嗰下咧，你唔即刻将啲汗啊或者你可能好热嘅身体咧 ，keep 住补翻温少少咧，就系嗰下。降温降得快啊，之后你就又病，咁你病咗冇打波啦，呢样已经系好多小朋友或者打波嘅人咧，就觉得唉得噶啦，依家咁兴冇问题，应该先着翻件衫，就系嗰下真系赶唔切噶，真系即刻会病。 我细个咧都系咁嘅，即系以为自己好壮咁样啦，点不知咧依家即系。到咗呢个年纪咧，真系唔敢做呢一件事咯、啊。好老实，即系着多啲衫啊，有备无患啊。你讲真啦，香港冬天得十几度嘅时候，你打街场啊，好快就已经好冻噶啦。咁所以真系要整翻件大啲嘅褛去着啦。咁样，同埋旧时咧，我记得细个九十年代啊，睇公牛咧，公牛队啊，未好兴嗰啲八纽衫嘅，即系试过 一拍就可以出嚟打波， 啪咁样咧，啲八纽。裤啊！嗰、那个年代我哋都好兴噶嘛，我见你同我差唔多年纪，我先攞出嚟讲咋。依家啲小朋友可能会笑我哋噶，真系。但系嗰阵时其实几好噶，系咪啊？你都觉得好啊？系嘛？ 好啊，有型又好， 系啊，又方便，又可以着翻啲长袖衫裤，唔使下都短打咁样。好啦，最后讲埋咧个手指尖啊，会干燥爆裂方面啊，好唔好啊？ 好啊。其实呢个咧都有啲好细。好细嘅地方，但系咧，我哋打篮球始终都会用到只手噶嘛。咁但系咧，女仔就可能习惯，平时就算系唔系冬天到咧，佢都会搽好多嘅护肤嘅嘢噶嘛。咁手咧，其实男仔好多时冬天都未必会勤力啲搽。咁但系咧，你搽就其中一样嘢啦，即系啲人爆擦佢可以系伤口，其实可能系因为爆擦啫嘛。所以你照搽翻啲手嘅润肤膏咧，其实就很好好嘅，因为应该有大部分男仔只手依家开始已经好干噶啦，同埋咧。裂緊咧，有啲 血 嘅感覺嘅。咁跟住咧，咁你做打波前啲情況下咧，都已經包定啲嘅膠布。咁正常膠布就唔得個，用運動膠布咧就好啲嘅。因為正常膠布咧，你打兩下就甩噶啦。你用運動啲嘅膠布咧，佢個實包得會實啲咧，你又可以令到自己唔使喺咁凍嘅情況下咧，皮膚又直接去拍好多下波。系咁摩擦，咁變咗咧就會手指嗰度咧，我見過啲人係十隻手指都爆曬嘅， 哇， 好誇張嘅， 哇，咁其實真係扎住曬嘅，好似舊時我哋睇中國女排咁樣，啲女將扎住曬啲手指咁嚟打咋， 即係有啲咁嘅人嘅，咁但係就嗰啲係過分咗啲啦，咁但係最好就知道自己邊啲手指比較薄或者多啲會用到或者摩擦到，嗰啲特別要注意喺冬天度咯，即係唔係話就係驚佢咬穿住蛋啊，其實冬天就係。哇！隻手一乾燥嗰下，真係好痛，好辛苦嘅。 係啊，咁所以即係心機旁邊嘅聽眾中意打籃球咧，以上都係熊仔 Sir 啊，俾一啲嘅專業嘅意見啦。咁啊，大家唔好掉以輕心啦。咁啊，記住啊嚇，即係身體健康咧，先可以繼續打波啊。人冇事先做到世界冠軍，正所謂李維斯咁樣講。好啦，再同熊仔 Sir 傾偈咧，已經去到啊2023年嘅1月5號咯。咁啊，熊仔 Sir 下一集咧，我哋又有啲新年嘅期望。 許啦，有冇啲新年嘅目標啦？嗱，做教練啊，唔止嗰啲人生教練嘅籃球教練咧，都有陣時會啊定立一啲目標啊，幫學生啊，或者幫自己啊，或者有冇啲學習嘅樣板啊咁樣。小弟其實係有啲嘅，咁啊下集再同熊仔 Sir 傾多啲好嘛？唔該曬，拜拜， 拜拜。 又是时候讲下食海参啦。过时过节，好多时候屋企人都会炆海参。海参嘅功效有啲乜嘢呢？根据中医嘅角度，可以滋阴补血，可以改善女士体虚嘅问题，令到面色红润一啲，发质都会健康一啲。咁啊，亦都喺怀孕前后咧，可以食用海参噶，作为养胎同埋产后调理之用。男士方面啊，更加可以咧预防中年常见嘅脱发啊，同埋前列腺问题等等添。功效有好多，不过每样嘢食得太多都系唔好嘅。问翻啲专业医生嘅意见，你就会知道更加多啦。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阿欧。 我回来啦， 洗手先。 吃得饭啦， 洗手先。 吃完饭啦， 洗手先。 为什么成日都要洗手的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点洗手可以减低染疫的风险。 我明白晒啦， 不要怪我太长气，其实都是关心你。 晨光追踪三十一， 即系四嘅早上啊！追踪三十一有刘畅喺度，钟哥系咪啊？ 早晨啊，刘畅， 早晨，早 晨，早晨，早晨，钟哥，早晨啊，好早晨，各位， 有啲咩好介绍啊？食饭时候， 冇错，首先同大家介绍下，今晚七点半啊，有呢个铿锵集，咁啊，今集咧个题目咧比较沉重一啲，咁系讲呢个香港嘅失胎情况啊，咁啊，失胎咧即系意思咧就系咧。好多孕婦咧，佢哋係流產或者個胎兒夭折啊，咁啊好多咧過往咧好多人好多人咧以為咧呢個流產胎兒咧就尚未形成，就未可以被視為生命，咁啊甚至乎咧會當成為嗰啲醫療廢物啦，咁啊忽略咗咧流產咧對嗰啲失胎父母嘅影響，咁啊又冇乜理到佢哋，冇乜支援俾佢哋嘅，咁啊原來咧喺2018年咧施政報告咧就表示啦，咁啊政府咧都有關注呢啲不幸流產者嘅需要啊，咁啊近年咧就興建咗一個叫做永愛園嘅地方，咁啊安排去安放。处理嗰啲流产嗰啲胎儿嘅设施啊，咁啊另外啦，去到啱啱今年九月咧，仲提供咗呢个流产胎火化服务添，咁啊希望帮助嗰啲相关家庭啦，咁啊。另外同一時間咧，民間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團體、唔同組織咧，希望對呢啲失胎父母咧提供一啲輔導同支援添。咁啊，如果各位想認識多啲啦，咁啊記住今晚七點半留意呢個鏗鏘集啦嚇。 咁不過都要留意啊，其實喺生理上需要、心理上都要好多嘅慰藉啊，即係希望相關部門可以更多嘅支援啊，對有需要嘅朋友們。 係啊， 好啊，咁鏡頭一轉，咁去到八點鐘，我哋仲有啲咩睇咧？ 咁直落去到八點有呢個 Keep Fit 真人 show 啊，呢個唔做點知身體好啦。咁今集咧，我哋又翻翻去睇下男子組啊嗰幾位參加者嘅情況啦。咁操練情況，咁以往咧睇開都知道啦，我哋嗰個地獄教練啊，阿 King Sir 咧，咁每一次都同我哋操機啊，即係去到健身室嗰度操啲器械噶嘛。咁好多人咧都覺得即係用器械訓練咧，望住嗰堆鐵咧，好悶， 好悶啊！ 冇錯，咁所以咧，咁啊製作組啦，今晚好特別啦，阿導演咧同佢哋安排咗一個有趣啲嘅訓練，就係呢個三打三嘅籃球賽啊，咁啊好玩啲，又可以練下身體啊嘛，咁啊呢個三打三嘅邀請賽咧，咁啊對面即係呢一面啊我哋參加者啦，另外嗰對面嗰個對手咧就係咧甲一嘅籃球員，同埋一啲運動嘅 PR 運動嘅公關，嗰啲全部籃球高手嚟嘅，咁啊一齊睇下佢哋究竟有冇得打啦嚇。 好啊，咁啊三打三籃球賽當然好啦，即係有陣時喺啲影片分享平台咧，見到喺蘭桂坊咧就淨係三打三啊，飲完之後咧咁就唔好啦。 哦，打交同打波唔同嘅， 打場波就好過打場。 啊，啲運動公關都有份打，等我睇下佢今日打成點先。 嗯，冇錯。 打完波之後都肚餓啦。 係啦。 咁啊，系啦，咁啊，直落又去到夜晚十点半咯，咁有呢个千城百味啊，呢个中国纪录片，咁啊，今次咧就带大家咧去到湖南啊，咁啊，嗱，同时平时咧我哋千城百味咧去到唔同地方咧食佢哋嗰啲土产咧，通常都系好特别或者好矜贵啊嘛，咁啊，今集啊真系好特别喎，特别简单，特别普通啊，系啦。去到湖南咧，我哋介绍下佢哋咧用大米同埋黄豆啊呢啲好简单嘅啲原料咧，去化成嗰啲好千变万化嘅好滋味。咁啊，譬如咧 有啲好軟綿綿嘅杯子糕啊，好甜蜜嘅芝麻糖啊，好鮮味嘅豆豉啊，好香辣嘅醬幹啊，等等等等，咁啊一齊睇下佢哋點樣用呢啲簡單食材變出嗰啲好樸素但係又好特別嘅美食啦。 哦，好啊，喂，即係唔好成日話我哋冇好嘅食材整唔到好嘅嘢食，原來簡單嘢都得㗎喎。 係啊，喂，芝麻糖咁都幾好啊，其實即係甜甜地咁樣嚇，咁啊幾好。咁喂。阿昌，原來我同鐘哥同你傾呢個三十一就可能下年先再傾噶咯， 係喎， 係喎， 下年同你傾噶咯， 係啊，咁啊新年快樂咯，好嘛？ 祝大家新年快樂。 聽日阿小白啊同你傾，係啦， 聽日小白同你傾啊。 我同鐘哥啊同你傾埋今日，跟住下個禮誒下個禮拜已經係新年啦嘛， 下年見啦， 下年見啦， 好，下年見啦，唔該阿昌， 唔該劉昌， 謝你，好啊，咁啊誒港台電視三十一有咁多好嘢睇啦，咁啊我哋都想睇埋咁啊天氣嘅情況嘅，因為你都知道有啲朋友仔咧，即係琴日咪話。哇！即系捕捉呢个2023年嘅晨光第一线，咁可能你会上大东山啊，上凤凰山啊。 我记得你话佢今日已经去咗准备，去咗几日？ 咁呢？ 去过 系啊？究竟喂，你上山睇唔睇到先啊？如果你上咗山睇唔到咧，其实就单单叫做登下山咁样嘅啫嘛。但系如果你睇到咧，又可以影相一下 like 咁样系咪？ 不过暂时咧。元旦假期氣温逐漸回升啦，可能天氣比較乾燥，即係話有機會喎。 係啊，咁啊展望咧，未來一兩日咧都係天晴同埋乾燥嘅。咁如果你話喂想真係迎來啊即係2023嘅晨光第一線影張靚相，絕對 OK 嘅，應該啊嚇。咁啊，依家嚟講咧，15度氣温，相對濕度咧65%，注意啦，紅色火災危險警告咧現正生效緊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铜锣湾中央图书馆附近一架巴士清晨近5:00沿住高士威道东行，怀疑失控撞向电车站，巴士车头挡风玻璃碎裂，意外之中有11人受伤，包括司机，伤者送往律敦治医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现阶段新冠疫情因为病毒变异同免疫力嘅提升，同3年之前疫情开始嘅时候有差异。佢认为唔需要太过斟酌系唔系同流感作比较，但系亦都唔应该淡化新冠疫情对本港嘅影响。喺回复日常生活同经济活动嘅同时，要记住香港嘅防疫措施系放宽而唔系放弃。卢颂茂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现时本港仍然要保持高疫苗接种率，亦都要继续戴口罩。而新冠疫情对医疗系统的压力亦都比流感大，新冠和流感更加会有叠加作用，形容是一加一大于二。内地环球时报发表社评，谈及行政长官李家超建议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就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获准聘用英国御用大律师，为他涉及的国安案件抗辩一事进行释法。社评认为，由于这一宗案件是涉及国家安全的特殊案件，香港社会各界高度关注，普遍期待通过人大释法释分指增，澄清立法原意，堵塞国安案件泄密与外部干预的制度漏洞，又认为释法将会成为未来处理同类案件的规范依据，避免相关争议反复出现。社评认为，黎智英团伙点解非要聘用冇本地全面执业资格的英国律师？显然不是因为香港律师界冇人，咁系对香港国安法的实施出难题，幻想逃避应有惩治，并且借机制造出一个争议话题，向境外势力展示自己最后的价值。但佢的呢种图谋妄想不可能得逞。美国和西方政客左右不到香港特区内部事务，亦都无权过问香港特区治理过程的任何法治实践，只有中国法律是最后依据。

檢疫令以及不再界定密切接觸者。第二是取消疫苗通行證。第三是取消所有入境強制核酸檢測。海外、內地、澳門以及台灣的抵港人士都不再需要在抵港之後或者抵港當天所做的強制核酸檢測，改為是發出自行做快速抗原測試到第五天的健康建議。第四是取消所有社交距離措施，包括限聚令、1.5米的餐桌距離、每台人數上限等等，只是維持口罩令。這些優化措施會在29日生效。 2022年究竟哪一首外語作品風靡全世界呢？ 同你一起回顧2022上榜力作。 大除夕12月31日星期六黄昏6点到晚上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环球榜2022金榜巡礼。 2022感恩有你。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今年可能好多朋友都真系试过中咗招啊！中招真系要有屋企人煲下汤水俾你噶。呢一个人就系我嘅妈咪咯，妈咪感恩有你啊！ 家营最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2023更快乐。 今朝我想讲点样食法先啱咧？仲记唔记得呢个电视广告咧？等我变身先，我觉得呢个人相当有嫌疑。转身射个三分波，鸡蛋六隻，糖就两茶匙，仲有啲橙皮添。电视节目有好多种，记得啦，记得啦。但系有冇谂过点解拣选呢四种电视节目嚟讲？是不是这四类型制作比较多人收看呢？小朋友看的动画卡通、劇集类型、运动节目和教你饮饮食食。想落又是，电视节目来来去去都是这几种。究竟是观众只是喜欢看这几类型，还是电视台只是喜欢制作这几款，就真的不知道。好似究竟呢个世界有鸡先还是有蛋先嘅问题一样，解释唔到嘅。无论答案系点，都睇到我哋日常生活充斥住呢四种元素。如果再要喺里边拣，你觉得边种类型特别受欢迎呢？动画卡通未必人人喜欢，劇集节目唔系个个想睇，关于运动亦唔系每个人中意，但系饮饮食食，相信好少人会抗拒。制作单位亦都深明呢个道理，所以无论系电视台、串流平台或者网上制作，饮食节目必定会出现。因为我哋太中意食嘢，中意到一个地步，就系明明我哋一路食紧饭，都会一边睇饮食节目。我成日唔明啊，喺屋企食紧家常便饭、菜心炒芥兰，但系电视就播紧法国大餐。究竟食嘅时候，我应该当呢条菜系芥兰，还是当佢系焗田螺呢？你可能会话啦，冇钱食田螺，当住芥兰系先咯。OK OK， 讲开饮食，有冇留意每个人嘅食相都唔同？简单可以分为两类，食得快同食得慢。如果你同一啲食得快嘅人讲，食慢啲啦，指定嘅答案就系、是。

之前咧，記唔記得阿歐咪同我哋講話，佢喺嗰啲連鎖快餐店嗰度啊，咪食嗰啲雞嘅。 哦， 係係 係。 咁嗰啲 烤雞 係啦， 原隻上。 係啦，原隻嘅烤雞。其實我自己本人咧，我好中意食嗰啲原隻烤雞嘅，即係學阿鍾哥話齋，好似拍蘇克伊咁樣喺破廟嗰度。係啦，即係大大隻咁樣喺度食咧，就成隻 dip 咗佢，咁啊好開心。不過咧有陣時食嗰啲烤雞咧，都有覺得嘅良莠不齊嘅情況出現嘅。有啲鋪頭咧係整得好食嘅。咁但係啲鋪頭咧，有陣時佢會整得乾得滯啦，又或者我覺得佢嘅醃料嘅時候咧，其實又好似唔係好夠味。咁有陣時咧，唔知點解啊，明明都係好似燒春雞咁整啦，啲肉咧都整唔到好滑嘅，咁啊鞋口少少。咁啊，所以咧就今日啊，又揾咗啲燒春雞嘅 recipe 啦，去到同大家一齊開心 share。 你知唔知點解啊？ 點解？ 幫襯錯咗鋪頭咯。嗰間煮得唔好食，要換個第二間就 得。係㗎，係㗎，有機會啊！咁但係呢啲燒春雞咧，其實都可以自己試下喺屋企嗰度咧就整一整嘅。係啊，焗佢都好簡單嘅啫。咁但係首先梗係要準備雞啦。咁如果你問我嘅話咧，其實新鮮雞咁梗係好啦。不過新鮮雞有陣時咧，我就覺得太大隻，如果一個人食咧。就未必食到，因為而家通常咧喺街市買嗰啲新鮮雞咧，都真係老實講係夠你一家人食嘅。如果你反而想要細只啲嘅，咁可能喺超級市場， 喺超級市場嗰啲就真係細喎。有啲雞咧係兩個拳頭咁大嘅啫， 係啊， 即係用個膠袋包住，跟住整住個頭嗰個位咁樣綁住咗。 嗰啲好似係一人份量 嘅 咯。 係啊，咁你燒春雞係 suppose 係要食細嘅， 係咁啊細啲就容易啲 handle 啦。咁同埋而家即係香港嘅家庭，可能大部分都係即係幾。一个人嘅啫，咁如果一只当系多个餸，其实我觉得都 OK 嘅。好啦，咁呢个鸡咧，其实个整法都非常之简单嘅啫。咁你买一只鸡翻嚟啦，咁啊跟住就清洁咗佢，然后咧就将只鸡咧即系喺个胸口嘅位置咧就汤汤，跟住就将佢平放。喺嗰個焗爐個板上邊，係啦，平放喺上邊，咁即係你係離遠望上咧，就已經係好清楚喺上面見到佢左邊嘅比啦，同埋右邊嘅比嘅，咁樣拍咗喺度嘅。好啦，跟住咧，當你準備曬呢一個雞清潔埋佢之後咧，咁啊亦都唔需要特別做咩飛水嗰啲噶，抹翻乾淨，咁其實就 OK 噶啦。然後咧就要加嗰啲嘅叫醃一醃料咯，咁啲醃料咧其實都係好簡單，就已經可以做得好好噶啦。咁啊先咧就用一支叉。可以尖少少嘅，就喺嗰個雞嘅表面上面咧，篤篤篤篤篤篤。點解咁樣篤啊？因為你一陣嗰啲醃料咧，你搽喺個面嘅時候咧，咁 滲透入去， 冇錯啦，你就可以滲透入去嗰個雞肉入邊，咁啊令到你食嘅時候唔單止淨係外邊嗰層有味道，連埋入邊咧。嗰啲雞肉咧都一樣咧，係有好香嘅醃料喺度嘅。好啦，咁啊篤篤篤篤完佢之後啦，咁啊跟住咧就可以落少少嘅酒。咁啊酒嘅份量可能都係一碗仔咁，其實淋上去啱啱淋 咩酒咧？ 其實我中意用玫瑰酒，係、 嗯、 啦，我自己呢個時候中意玫瑰酒嘅。咁啊有一種特別嘅香喺度。咁、有啲人可能中意肇慶，咁你自己適隨轉變。咁因為酒咧嘅最主要其中一個原因咧，因為我都話未必用新鮮雞啦，咁有機會係雪藏雞嘅。咁 就雪 冇錯啦，呢、這個咧就一個好好嘅功啊，可以撇一撇啲味。好啦，跟住咧就生抽老抽一齊嘅。咁啊先落老抽啦，咁啊然後就再落生抽。咁啊兩種嘅時候加埋之後咧，亦都可以再落啲蜂蜜蠔油先。蠔油再喺個表面嗰度就再查一查，落埋蠔油之後咧，就可以準備落呢個，我覺得係重點之中嘅重點，就係呢個個嘅蜜糖。 哦， 蜜糖咧，咁啊視乎其實蜜糖有好多種啊嚇。咁我自己咧。喺呢個時候我就中意用一種叫做果子嘅蜜糖，咁佢可能係生果花嘅花蜜嘅蜜糖，咁我感覺上咧好似會再香多少少。例如唔知道大家有冇見過有啲係。橙樹花的花蜜啦，有些可能是其他譬如士多啤梨無花，譬如就攞橙嚟講啦，咁你就一查查落嘅時候咧，當你食嘅時候，你就會發覺原來蜜糖之外咧，仲有一啲嘅果香喺度嘅，咁我就中意呢個嘅感覺，即係令到嘅層次咧 好豐富啊， 係啦，真係豐富咗好多嘅。好啦，咁你個嘅蜜糖又放上去啦，咁我蜜糖我就老實講，我會放多少少嘅，因為我覺得甜啊好食，鍾哥都中意啊，係落搽多兩浸喺上邊，咁同埋糖咧，蜜糖嘅温度亦都可以幫助佢嗰個雞咧喺烤焗嘅。时候可以更快更加精准嗰个温度嘅拿捏。好啦，另外咧就系放啲胡椒粉落去，咁啊放晒落之后咧，不断查查查查查，查匀咗佢成只嘅鸡啦。然后咧就摆两个钟，摆两个钟，因为惊佢唔入味，你就摊喺度放两小时，摆两个钟之后咧，跟住就 雞咧，佢有嗰個雞翼尖， 嗯， 同埋你嗰個雞髀咪有嗰個鰻位咧，呢啲咁容易窿嘅地方咧，就最好就先用石子包一包， 哦， 因為我見到好多地方咧，佢哋整呢個雞嘅時候，那個雞翼尖咧係窿咗，而且食唔到嘅，咁，嗯，我自己本身其實幾中意食雞翼尖嘅，係， 哦， 啦，咁啊因為香啦， 係啊 係 啦， 咁係， 但係窿咗冇得食啦，所以要包包佢啦， 有窿咗冇得食， 有啲人就算唔窿咧都唔食雞翼尖 嘅，係啊係啊係啊，有啲人係嘅， 覺得又冇肉啦，原來又話唔知咩嗰啲激素去曬個 啄啄，係啊都聽過， 但係有啲鋪頭咧。 專 賣雞翼尖 啊！你就要排隊先買得到咁樣， 仲買得都唔平添啊嚇！咁我都中意食雞翼尖嘅，咁所以我又想留翻個雞翼尖，唔會話看到窿曬咧，就揾啲石子包包住嗰個雞翼尖，咁就可以保存到咧個雞翼尖又有啲醃料嘅香味啦，同埋又唔會話即係 overheat 啊！好啦，跟住你就放入去呢個焗爐入邊，咁啊重點啦，就係教佢180度啦。然后咧就大概咧系80分钟，系要啲时间嘅，160度80分钟，160度80分钟，跟住咧就等啦，等到佢嘅时候咧，就真系一个好似用火烘出嚟嘅一个香脆，而且啲肉咧非常之嫩，仲好多汁嘅一个鸡，咁，大家就可以试一试呢个蜜糖烤鸡啊！ 系啦，圣诞唔食烤鸡，我哋等除夕倒数一齐， 梗 系 要啦， 3、2、1， 烤鸡， 飘逸啊！ 我的享乐时代， 我早前咧就喺网上睇到一单新闻咧，咁啊，即系今日纯粹系大家倾一倾，又系讲起求婚呢一样。早上咪讲我喺公众地方求婚， 有个印度人求婚不遂打人， 系， 咁又系讲紧求婚，咁呢个系成功嘅， 哦， 咁就系成功咗之后就问题就嚟啦， 嗯， 咁喺网上睇到咧就系话有一个男子向一个女子求婚，但呢个男子咧。佢就話咩都要 AA 制，因為佢覺得公平啊嘛。喂，我付出咁多，你付出咁多，喺一個關係上邊好啊，公平啊嘛。而家男女平等，咁但係咧問題就嚟啦，向佢求婚，求完婚之後，咁啊當然個女仔又會開心應承咗啦，歡天喜地。第二日，你估下嗰個男仔做啲乜嘢？個男仔咧竟然係攞翻嗰只戒指張單出嚟， 我以為將嗰粒鑽石，我哋試下。一分为二先咁系嘛，即系攞翻一半咁， 攞翻张单出嚟， 攞翻张单出嚟就话 A A 制，即系话佢应该喂咁结婚系两个人嘅事啊嘛，唔系一个人嘅事，咁呢只求婚戒指系有两个人大家共同嘅一个感情喺里边啊嘛，希望 A A 制，咁问跟当然呢个女子咧就吓个即系晴天霹雳， 系咯， 咁都可以 A A 制。跟住即刻咧就係唔知點回應啦，咁然之後咧就係又嚟將呢個問題擺上網嗰度同大家分享。係，咁究竟應該點樣處理咧？嗱，佢應承 佢呢只結婚戒指定求婚戒指啊？ 即係當係結婚戒指啦嘛，求婚結婚戒指啦。咁但係去到咁極致，結婚戒指都 A A 制，即係你平時食飯 O K。喂，我哋買層樓，OK。咁但係你結婚戒指 A 仔， 要考慮過。 去到呢一度 A 仔咧，就有啲尷尬。 我係男仔，我都話你即係考慮一下先啦，就。 但係嗰個原本嘅準新郎咧，就係覺得喂，咁呢一樣嘢大家有份，一人一半好啱啊，好啱數啊。 食碗雲吞面咧，大家有份。 但係我去買，你就開心嘅喎。大家都有啲得着啊，咁不如咁樣。咁而家即係網民當然就大部分一面到咧都話，其實呢個男士啊唔要得㗎啦，呢一樣 要得啊，直情 得 啊，要配婚啊，咁樣係嘛？ 真係啊， 好想未簽字， 因為去到呢一個咁樣嘅例子咧，喂，結婚戒指 A A 制，咁都真係即係聞所未聞啦。但係佢又做得出嘅時候，即係話如果你而家應承咗，如果佢嗱個女士當然話唔得，我唔應承，你可以唔應承嘅。咁但係如果唔應承，個男士又唔知點諗啦，但係如果你應承咗，咁你將來嘅日子就好難過。 係，哦，啊， 即係樣樣都要計得咁足，呢樣都計得咁足， 樣樣都要計。 兩公婆咯，一個家庭，你見到咁樣嘅時候，佢話你將來都唔會有 幸福。一齊出去飲茶分擔啦，咁樣。 係啦， 有咩位啊？ 咁你成世流流長啊！你而家結婚前已經係咁樣嘅時候，結婚後仲得了嘅？ 係 咯。咁樣唔通真係咩啊？咁張牀都分一半，咪譬如買個牀褥。一人一半啦，咁 样， 咁你好难咁样去计啊。 不过啊，但系咁样系咪应该了解一下个男人个成长系咩心态先？会受啲原生家庭嘅影响啊？ 绝对有可能啦。当然佢就系话佢追求一个公平嘅相处，即系就算我系男士，你系女士，我都要追求公平。 系即系佢又唔 系好错得晒。当然我哋舆论又好，我哋头先嘅 comment 都系话一面对到支持女性啦、 嗯。 但我想理解一下个男人系点， 佢出发点系啲乜嘢？ 系啦， 但如果佢无论任何出发点，即系当佢真系有佢个苦衷，令到佢成长之后，我连呢一样都要 A 制、就 是。系啦， 咁跟住咧，喺相处上我就唔可以再体谅你嘅背景噶啦嘛，因为我都系一个。叫做受到影響嘅人啊嘛， 係 咁所以即係我唔知咧，佢而家就未有後續啊， 所有 係咪即係悔婚我就唔知啦， 結得成定結唔成未 知 啦，係啊，開咗個頭啫咁樣。 我都有興趣知道佢哋結唔結得成， 結局係點樣啊？ 不過都係嗰句啦，希望大家即係有情人終成眷屬 啦。 嗱，今年結唔到咁緊要嘅，留翻下年，但係留翻年都幾日啫啊！希望大家咧日日都開開心心啊嚇。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